好啦，大家嗱，呢、這个千呼万唤就始出来啊！咁咧就而家我哋嘅直播室嘅 chat room 里边咧，就充斥住呢个城寨姜粉、哦。 唔系嘛？咩咩姜啊？ 系嘛？我哋呢个叫做不断叫人加入城寨 Patreon 呢个口号啊，都唔够。而家最犀利叫做曹总唔红就天理不容啊！城寨应该系三句嘅，叫做城寨姜涛，曹总唔红就天理不容。 唔好玩嘢啦，你咁样会激嬲姜，真系真真姜粉嘅大佬啊！ 哇，如果我哋啲真姜粉冲入嚟，我哋即刻我谂上市都得啦，起码即刻而家直播紧嘅，起码暴升去到10万 view。 如果你真系咁样俾你靠害，下面真系有人等我放工添啊！真系。有人接我放 下边， 胡须勇都翻山啦，大佬。 咁啊，呢个证明啊，呢个叱咤颁奖礼啊，就呢个威力无穷啊！咁连我哋听众，我哋平均年纪都做得姜涛啊、阿爸阿妈噶啦嘛，已经系。咁都知道呢个姜涛嘅呢个现象啊，呢个人红就成为最年轻嘅呢个商台嘅叱咤。嘅最受歡迎男歌手啊，定咩啊？我都唔記得咗啦。 唔 係， 不過 我冇睇嘅。 阿姜濤其實佢嗱，我唔係好熟悉，我冇跟開佢啲嘢。咁但係咧，你見到 Facebook 咧，或者係網媒啊，我記得01咧，充斥住啊，即係其實就即係其實攞翻啲黑歷史出嚟啊，又話以前拍拖啊，又以前即係其實肥仔個樣啊。你只要佢唔係佢一張相，佢肥唔係重點啊。我覺得好奇怪啊，佢係嗰個髮線咧，佢成個額頭額得好厚啊。好下噶，你有冇留意啊？嗱，佢然之後佢 而家定係肥仔樣， 以前嘅肥仔樣啊，佢一眼係好上噶，個比例係好奇怪噶，唔知點解係，即係佢好似係冇乜額頭位嘅。總之，即係你成個位咧，即係好流線型嘅。你眼啊，然之後上到去額頭啊，而髮線咧本身係唔高噶，我見到佢係， 嗯 啊，即係我就係成日見到張咁嘅相啦。 人大咗可能就拉長咗啦，係咪？你唔好咁樣講批評呢個姜濤喎。 唔 係 我 擔心啲姜粉，而家已經喺樓下。 唔係批評，只不過我就係話咧，其實佢呢個故仔咧，就都幾 inspiring 嘅，即係都幾即係我諗起碼就話俾人聽嗱，唔淨止係女仔咧，嗱女仔成日有句説話噶嘛，即係話冇醜，呢個世界上冇醜樣嘅女仔，只係有懶嘅女仔啫嚇。即係呢一個但係男仔亦都係啦。如果你發奮圖強，好似阿姜濤咁樣樣係嘛？即係佢唔好似以前咁樣樣係嘛？即係佢去減肥啊，積極咁樣樣去即係去顧形象啊。咁而家都掂啊，殺出一片天啦、啊，係咪先？咁其實都係。 我見 幾勵志啊！好勵志啊！ 我喺 Viu TV 咧做一啲節目嘅嘉賓嗰陣時咧，咁我見過佢嘅喎，佢啱啱就全民造星一出嚟嘅應該係，係咁我嗰陣時我諗佢廿歲到啦，其實係都相當有禮貌嘅一個後生仔嚟嘅，即係俾我覺得佢唔係嗰啲串串供啊，或者係好即係你知即係開始紅咧就會即係遲到啊，或者係擺款啊咁樣，或者打紅胎啊咁，佢又唔係喎，其實係，即係呢個姜濤，我唔係笑你啊，你唔好咁嘅表情。 係， 即係我覺得佢當時已經係有好多嗰啲比較中年紀嘅女性嘅支持者啊，唔係靚妹喎。嗱，當時好多姜粉咧都係一啲嘅，即係三零四十歲嘅喎。 嗯。 咁等於追韓星嘅現象一樣，你知唔知日本追韓星咧，好多都係日本嘅師奶嚟嘅。 嗯。 咁啊，呢個今次做再特別咩咧？你睇到啊，羅冠聰會講呢個姜濤現象啦，連阿知峰喺獄中啊，都託呢個袁家偉出嚟討論呢個姜濤現象啦。咁啊，一定要喺我哋節目開頭嗰陣時候要講下，唔係淨係靚仔咁簡單，我覺得成件事已經係。而是一个香港人的流行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你想想是 不是 即是商台我觉得它有个市场触角的。 是。我觉得就这样说首先讲大环境来讲即如果你说讲宏观即是那个国际那个国际潮流来讲起码在亚洲来讲亚洲其实是 即已經興了、起碼五年啦。就是韓風，韓風其實是什麼標準呢？就其實是因中性標準，其實男女都是的。男仔來說呢就開始是、即是開始有少少即是靚味，或者這樣說，或者是開始是很斯文，斯文到你覺得是覺得有些假，是去男性化。即以前 你不覺得像、曹總你覺不覺得像、Boys Love 即是 BL 漫畫的主角？ 是啊，即係你咪就係睇以前 Sailor Moon 嗰啲係嘛，男仔咧，即係你見到咧眼白就好少嘅，然之後眼睛入邊咧嗰個黑眼球咧，哇！成個宇宙喺曬，成個銀河系喺曬入邊嘅，係嘛？係咁樣噶嘛？你見到多數咧Sailor Moon 嗰種男嗰種美男子嘅標準啊，個眼珠入邊有個銀河系嘅就係、是。 哇，咁有文采添啊！而家真 唔系滚滚有神， 我系等我等我写低呢句嘢先，第时攞嚟识女仔都有用啊！真系 系咪先？你哋系咁样 啊？呢个城寨疆图唔单止样靓，真系文采飞言啊！简直系 啊！ 唔系嗱，我觉得呢个特别有咩咧？第一，佢系由一个电视台嘅真人 show 出身；第二，我谂经过呢啲周柏豪啊、嗰啲艺人，即系撑景啊、转态啊。外國 show 之後咧，我相信香港年青人有一種嘅心態係咩咧？就係即係佢想揾捧一個屬於自己仍然係未變味嘅香港廣東流行音樂、粵語流行音樂嘅歌星出嚟。我覺得商台都有呢個咁樣嘅諗法。係、所以我就話商台有個市場觸覺，其實除咗姜濤本身已經有大量嘅 fans 之外咧，經過商台認證之後咧，我覺得係有個目的去造星嘅今次係。你想想我們多久沒有這種這樣的，無論你偶像級好實力派好，即是這二十年來坦白說我都說了，我認識最後一個流行歌星就是陳奕迅，即是我認識的名字，聽他的歌的已經是大佬，陳奕迅都二十年前的歌手來的了，已經是 是啊，已經是九十後的，即是他們不是即是九十年代熱捧的，即是九十年代底差不多是，然後 九七前是啦，九七前出道噶啦，已經係。 係啊，佢係緊接住即係咩四大天王之後嗰個 generation 啫嘛，係嘛？ 係啦。 啊，咁佢係叫佢識唱歌，咁但係就佢之後真係你印象中即係有嘅，真係唔係好多啊！真係英皇咧，即係其實如果你話講係Cookies 啊，即係或者係講即係 Steffi 啊，其實嗰陣就零零後嘅，零零至到一零間就係呢一扎嘅明星啦，即係英皇啊！英皇其實就差不多主宰咗成個即係娛樂圈咁滯噶啦，其實嗰成個係啦，即係娛樂圈咁滯噶啦。反而就你見到除咗英皇之後咧，即係可以有能力捧到星嘅咧，真係好似見唔到邊啲。 我覺得 Viu TV 今次就去到做星三咧，其實係捉到嗰、那個即係市場，因為咧呢個喺大陸嘅真人 show 都好流行嘅，其實。咁香港咧，過去你都我哋都識啦，張學友嗰啲係十八區歌唱比賽出身噶嘛，再唔係就係新手歌唱比賽啦，華星即係阿梅艷芳啊嗰啲啦，就算張國榮都係歌唱比賽出身噶嘛， 係， 但係你去咗英皇模式之後就唔係噶咯噃，嗰啲人唔知點樣走出嚟噶嘛， 嗰啲係靠 networking 出嚟嘅， 係啦，可能係喺公司裏面做啊，可能係即係朋友介紹啊咁樣，但係造星嘅過程點解重要呢？就是我成日都話喺社交媒體嘅年代 ，engagement 係好重要。 係，因為有個文 Viu TV 就係 engage 咗啲由姜濤開始出道，你睇住佢一關一關咁打上去啊嘛。 唔係，所以其實個名字就話咗俾你聽咯。顧名思義，全民造星，即係話其實嗰個全民參與嘅元素咧，喺入邊 play 咗一個好重要嘅成分嘅，即係等於 American Idol 啫嘛，係嘛？玩咗十幾年啦。其實呢招即係你無論美國誒古今中外其實都好 work 啦，其實係即係大陸。 其實等而家啲留言都講得啱嘅，全民造星其實唔係咩新嘢嚟嘅。 唔新嘢。 問題就係大台唔會咁做啊嘛？點解？因為嗰啲利益關係嚟噶嘛。係嘛？即係如果我某個娛樂公司俾個星我，然後叫我捧我電視台，我咪有個利益關係咯。是吧？但是全民造星这件事呢，也都是因为香港我想感到相当压抑的。就是没得选没得揀什么东西。但是你这种全民造星的过程里面呢，我就说为什么香港人这么渴望被 engage 呢，特别是年轻人。 你睇到最近調查啦，九成嘅中學生係不信任政府噶嘛？ 係、哎、呢、這個一啲都唔 七成幾係連路人都唔信啊嘛，連個社會都唔信啊嘛。 係啊， 你永遠就話搞個年青人平台俾佢哋噏下嘢，你從來冇 engage 過佢哋，佢冇份去參與啊，根本係。所以我話呢個疆土模式啊，雖然我哋即係唔係佢哋嘅嗰個市場嘅粉絲啦，其實係，但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值得討論。亦都是每一次有機會呢啲選舉香港人就爆噶啦，其實係咪、哦、你諗下？ 其實講真，你而家你話即係解決香港嘅社會矛盾咧，本身娛樂圈就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嘅，起碼可以係分散嗰個社會嘅注意力先。即係講真，尤其係而家嚇，即係你如果係搞到一啲一個電視台好努力去做呢啲咁嘅全民造星又好啊，如果你香港有 sport 更加係添啦，如果你香港嗰、那個即係體壇係發達嘅話，其實已經可以做到好有效嘅維穩功能啊。其實你話喺80年代末，大家等待97之前，其實一種咁嘅狀態啫嘛，其實係。大家都好憂慮前途，咁但係當其時，喂，你見到即係香港嘅娛樂圈喺九十年代係大放異彩嘅，正正就係佢係 play 到一個即係一個維穩功能，而呢種維穩功能係即係所有香港人其實都係即係都係唔想面對前途啦，係嘛？如果有啲嘢俾我去消遣時間嘅，咁我盡量去麻醉自己啦。即係你周星馳，你話無厘頭文化，其實就係咁樣誕生嘅啫嘛，就係咁樣應運而生嘅啫嘛。 系啊，对前途嘅忧虑就不如疯癫一轮啦。 系、哎、活在当下。 因为嗱，我觉得对，即系喺其实六七暴动之后，你睇翻转头你就知嘅。其实英国佬做咗咩嘢咧？嗰阵时啊，就第一将港台年轻化，提拔张敏仪呢类去揸旗啦，开始推动一种流行文化，用官方、哦、青少年文化。由港台去搞很多音樂會、舞會、捧樂隊，同埋咧開始咗 DJ 嘅節目。嗰、那個年代就係所謂年青人嘅時代啦。因為 Baby Boomer 就啱啱好去到五六十年代出世，五十年代出世嗰啲就去到嗰個 teenage 嘅年代啦嘛，個年紀啊。咁另外就係咩呢？就係、是、麥理浩嚟咗之後咧，1972年之後咧就收通過咗一條郊野公園條例草案。然後就不斷用官方的宣傳，就叫啲年輕人去行山啊、露營啊、去郊外啊，即係用呢種咁樣嘅，其實唔係淨係娛樂，我覺得 recreation， 即係呢個係好英國嘅一個觀念嚟嘅，其實，即係年輕人嘅康樂活動，我哋叫做，唔係今日康文署搞嗰啲咁嘅垃圾 show， 請幾個阿伯上去喺度唱粵劇，呢啲唔係康樂活動嚟嘅。 唔係啊！你見 康樂活動，你係要年青人主動去參與噶嘛？ 係啊！你見到唔 係？你諗下，而家仲有冇啊？ 唔係康樂活動自然係即係年青人參與啦。但係你而家你年青人嗰種壓力係無以宣泄之餘，你係由 TVB 帶頭，其實就係唔越即係你喺嗰個娛樂市場都唔係太正視佢哋。你搞緊咩後生仔傾下偈？喂，大佬，你吸引到咩年輕人啊？係咪啊？即係你而家你講 大佬最柒嗰啲，咪就係嗰啲咯。 唔係咯，咩後生仔傾下偈啊？你連連登都唔睇， 係呼應緊政府嗰啲咁樣嘅青年論壇咯。 咪就係咯， 永遠都係最柒嗰啲人去噶。 嚇、啊，唔係佢又唔係， 或者 係 最古惑嗰啲。 即係佢嗰啲咪 最古惑啊！ 係、哎，即係你咩？你港姐係嘛？即係阿邊個嗰啲唔 Q 記得名啦。即係其實喂大佬啊，嗰啲係離地到不得了嘅，其實係係嘛？年青人關注嘅議題事情，佢哋完全係 articulate 唔到，回應唔到，即係亦都係即係吸引唔到年輕人嘅，其實係咁，你自己就打飛機喺度圍爐咯，其實。係乜連咩青人 打飛機啊？阿曹總，我覺得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嗰啲嘢已經唔屬於香港本土社會。 係， 我唔覺得 View TV 嘅人、TVB 嘅人係諗唔到嗰啲嘢，但係因為佢哋根本已經唔係一個屬於香港本土嘅電視台，而係一個以大灣區定位嘅電視台。而佢哋嘅品味同我哋相差係相當遠嘅，係咪？所以佢仲係覺得陳百祥係somebody嗰陣時。對我哋嚟講，嗰啲年青人一見到走頭啦，係咪有異味啦？直情，講 TVB 自從將林峰將個獎頒俾林峰之後，你記唔記得？呢、這個十幾年前啊， 我知 最受歡迎男歌手啊，頒俾林峰之後，以後就玩完噶啦，根本就係話俾啲年青人聽，即係你唔好睇我啦。係 林峰同埋 TVB 都玩完啊嘛，攬住一齊死啊嘛，其實係。 所以我就話你今次出測好，疆圖好 ，ViuTV 全民造星好， 全部都是對於香港那種厭悶，你剛才說的那種的抑鬱的一個大反彈來的，其實即是找個出口的，其實是要 哇大佬， 你說譬如足球， 人說 以前六七暴動之後政府就搞地區足球隊咯，那時有元朗有荃灣中日傑去搞 的， OK 的 OK 的掂的，有聲有色的。 喂，元朗足球隊是拿個足總杯冠軍的，當時 是啊， 喂不是只是精工南華的，那時有地區足球隊的，不只是港台年青化搞青少年文化那麼簡單的，是全方位地做的，其實是你看看現在，我就是說電視台不是香港人看的，你現在看看還整個什麼文化央企星島啊，就將三聯商務中華銀都還有這個什麼橙新聞全部 group 埋一齊，話俾你聽，千億企業啊，你信唔信啊？ 我信。 仲係諗住上市炒股票？ 燒千億嘅企業啦，啊，我信。 然後再派啲大陸幹部嚟話搞人心回歸工程，又開張大單維穩費，跟住打心口，跟住就結合 TVB 啊、有線中國組啊等等呢啲咁樣一齊去吹咯。結果你咪個社會裏邊嘅年青人咪仲疏離咯，因為你嗰啲嘢老土到不堪啊嘛，其實係。你连一个基本的论述都没有，你想想周柏豪为什么那么大王，他还用母子论来讲中港关系。 我知道啊，即是他说什么嘛，唉，你做香港和中央，即就好像等于即老豆老母这样，老豆和仔的关系这样，你的仔没理由呢叫出面的街坊来教训自己的老母的，是不是？即是他讲制裁啦，这个老土到不得了。你咁樣講，呢、這個就係等於係向呢個所有年青人為敵嘅，其實係，係嘛？你咩家暴啫？其實係 咩叫乜嘢叫家暴，大佬？ 咪係咯， 呢、這個根本就不倫不類嘅比喻。政府同人民嘅關係點會係父子母子嘅關係咧？ 啊， 係咪？喂，大佬，呢啲就係、是、喂，連中共都話要打倒嘅封建儒家倫理嚟啦，係咪啊？ 是啊，即是你而家讲嗰种，即是其实阿等于阿周柏豪同埋阿叻讲嗰种，就係三纲五常啊嘛，係咪，即係讲五伦关系啊嘛。喂大佬啊，喂共产党自从有文革之后就唔讲呢一套啦，係咪先啊，仔女要告 诉你老 母啊嘛。 1911年之后都唔讲啦，辛亥革命之后都唔讲啦。 咪就係囉，你仲喺度讲，嘩，即係呢啲即係喺度即係封建回潮喎，呢啲係。 啊、所以我就说呢，你怎么会不赶啲年轻人，喂，一你就叫他你没有 stick 的，叫你回大湾区。跟住再不是出来做五年嘢的，二百几万买成190几呎的南米楼。然后跟住你打开个电视机，喂，屌，你见到那些人你都不识的，还是见到一个叫黄宗泽的人，我都顶不顺了，真的已经是。 黄宗泽。 那些胡杏儿的那些都走埋了。 胡杏儿。 即是现在 TVB 里面那些。 又回 大湾区。睇打開蘋果嘅娛樂新聞，你見到嗰啲人名其實冇一個有興趣嘅你。 係。 你諗下，即、就、係、是、你後生過我，你都係咁啦，已經係。 啊！我唔識㗎。嚇、啊！我真係唔識㗎。 嗰啲咩馮盈盈啊？咩、 啊、 人嚟？我完全都唔識㗎啦，已經。 我淨係知佢嗰對咩鞋櫃好 Q 多鞋咯，好似話。 咁、啊、你比我煙啲喎，真係。 因為我睇蘋果講嘅啫，大佬啊，我度碌你都係因為碌個動新聞啫，我唔係主動去撳嘅，其實係。 所以我咪話你點會唔淹悶？跟住你睇足球，喂大佬，嗰啲球隊比賽而家嗰個足總搞到烏哩單刀，係咪？究竟有幾多隊？每一季有幾多隊我都唔知嘅，其實而家係咪？曾經有啲嘅地區足球隊，譬如南區啊嗰啲，都有支持者嘅。 嗯， 越搞越和，政府撥咗錢落去，乜一事無成，係咪？點解啊？因為足球就控制喺啲老左手上。 嗯， 就係嗰啲霍震霆啊、霍震霆嘅仔啊嗰啲。三代人控制住香港足球運動，你唔撲街都幾難啦，係嘛？ 係啊，即係你淨係足球界已經係封建化咗啦，其實係啊。 喂，你真係咁多年嚟肯抌錢、身體力行落去搞得阿羅傑成嘅啫喎。 嗯， 係咪？其他嗰啲大陸佬嚟到過兩棟，洗完錢做完宣傳劈炮走人，南華就係俾佢咁樣玩殘啦。其實，你記唔記得以前？八十年代我哋嘅 role model 一系就是流行文化嘅明星，一系就足球明星。最后一个球星叫山道士，对我哋嚟讲，系咪？自之后就已经真系有 fans 喺南华会等佢嗰啲嚟嘅。 嗯， 然后之后就冇啦，其实已经系 即係你問我，其實我都戥而家嗰啲年輕人辛苦嘅，真係。你唔好講話喺學校政治壓迫，上街簽名，叫人關心通識改革，警察即刻發呢個限聚令告票俾佢哋。 係啊。 喂，大佬，嗰啲高中生嚟嘅，其實係， 同埋佢哋都唔夠，未必夠兩個人，兩個人啊都照發限聚令，都黐 Q 線嘅呢啲係， 係嘛？即係你成個社會嚴苛到咁嘅地步對佢哋，跟住你話佢哋沉迷打機，大佬，我想問一下而家年輕人，我除咗打機，仲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到自己開心嘅咧？真係 係啊，即係其實純粹一種即係逃避現實生活嘅一種做法啫嘛，係咪先？逃避你都唔俾，你係要呃翻佢入嚟。係嘛？等佢面對呢個殘酷嘅社會，然之後等佢 唔係啊，仲要夾硬用一啲老土到不堪嘅嘢，啊、每日喺課堂裏邊去洗佢哋腦。 係啊， 然後佢根本上佢哋已經係對呢啲嘢已經係完全唔單止冇興趣，甚至覺得係仇視呢啲咁嘅嘢添。然後你就要夾硬逼佢翻學校去接受呢啲咁嘅嘢。 係、啊， 唔係咯？我就話，即係如果你成年人，我想問我哋成長嘅年代。大家攞翻個良心出嚟諗下，我哋自己成長嘅年代係點樣？你哋今日點樣去對呢啲年青人？ 嗯， 喂，大佬，高中生啫，其實係喺個袋裏邊有兩支雷射筆，有個士巴拿加索帶就要坐監，冇得緩刑啊！其實係係咪？你話乜嘢社會嚟嘅呢個？ 係啊，你相對之下，你睇翻阿邊個？喂，吉阿長毛嗰個八十幾歲個老嘢係嘛？有冇事啊？ 喂，同埋喂，休息一陣，我翻嚟有一單嘢真係好怒氣。我想講呢個李東海小學呢個魔鬼校長呢單嘢，因為死恩庭而家聆訊緊。 嗯， 我每一日睇完嗰啲聆訊嘅新聞咧，我都覺得好憤怒嘅。其實呢件事係，我哋先休息一陣好嗎？ 好。 呢啲咁樣嘅女士咧，點解會咁熱衷於拉丁舞而唔係其他舞蹈咧？就因為拉丁舞嗰啲舞，嗰啲舞衣係好性感嘅。 係， 咁當然佢哋已經係全部著起都係都唔似嘅，但係嗰啲即係你知啦，嗰啲即係等於逢人都叫你靚仔一樣，靚姐叫女仔叫靚姐一樣。 唔係唔係，同埋佢哋真係覺得枯木逢春啊嘛，枯木回春你咁樣講啊。 佢覺得自己後生翻啊嘛。 我肯定係女性化 啊， 個女人嘅形象翻曬。 係啊， 第一嗰個導師會當你一個真係一個好靚嘅女人咁啊。 係啊，即係你要交氣嘅，其實係 同埋嗰啲姿勢、嗰啲舞蹈都係要交氣噶嘛， 所以 有感情交流噶嘛。 所以做鴨其實係值錢噶。即係你唔係嗱， 其實是一個調情嚟嘅，你知唔知拉丁舞啊？ 調情 係調情嚟㗎。 即係你要明白，你要即係點講咧？你要入戲，你要蒙蔽咗自己雙眼。 你要將前邊係啊嗰個六十路著住呢個貼身一隻孔雀咁樣嗰啲咁嘅舞衣，下擺揈起上嚟就見到內褲嘅舞衣。你要將佢視為一個美貌貌美如花嘅呢個怨婦 啊！ 咁樣喎、 啊，即係你要腦補得好犀利。 你唔可以咁樣直望佢喎，你要咁喎，咁樣喎、啊，咁樣望。你冇睇《白蘭情》跳跳舞，中植人就係咁啊，喺隻手指罅嗰度望喎已經。 唔係你得，你點喎、 啊？頂唔順係嘛？ 好啊，休息之後咧，就翻嚟咧，就要講下呢個魔鬼校長李東海小學前校長羅婉儀嘅呢啲惡行啊！因為而家咧，我覺得呢單嘢我係好憤怒嘅，其實死因庭咧就係聆訊緊咧呢個小學老師林麗彤嘅喺校內即係自殺身亡呢件事。咁咧就一路咧，真係你睇住每個上去作供嗰啲人咧，而呢個校長係現自己喺死因庭盤問呢啲證人嘅。如果你詳細，我建議大家詳細去看整個死因庭的聆訊裏面，喂，大佬真的沒有天理，我覺得一個這樣的魔鬼校長將一個有情緒病的老師逼死，若無其事在死因庭盤問證人之餘，我想問點哪一個人可以幫一個死了的老師尋回公道？我想問現在一個小學，這件事很簡單的，如果未掌握背景的人，李东海小学这个罗婉仪就是小学的校长，而这个自杀的姓林的这位老师呢，就在校里面教了很多年了，他是一个有情绪病的老师来的，是学校里面是知道的，他是要吃药的，但是这个校长进去之后呢，就是针对这一位老师，他除了教书之外还要负责很多其他的行政非教学的工作，而逼死他那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图书馆的活动里面，这位老师是忘记了出一个的通知，一个通告。他不是没有通知家长，一个图书馆的活动来的。他是钉在手册的通告，是通知了家长。但他没有再出一个荒谬的，就是一个学校的正式的通告。这个校长就不断用这件事来去召见他、侮辱他、批评他。而这个姓林的老师是感受到个校长是借这件事来逼走他，而最终他就选择在学校里面跳楼。你要明白他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对这个姓罗的老师用死来控诉。整件事我觉得最恐怖是什么？你看到第一，东华三院作为办学团体，对于李东海小学这个姓罗的校长这种恶行视而不见，不是没有投诉过，有投诉过上去，但是视而不见，从来没有介入处理。 哦，不是他、这个、 投诉的、这个、也都通知了姓罗这个校长，他被人投诉 不只是、啊、其实他这个校长被同事投诉过，其实督灰啦，就是他不喜欢东华三院的，其实他不知道他在一次大会那里说啦，是我这么蠢才在东华三院做的、啊、即是他说过这些说话的、哦，即係我唔明白，即係其實佢咁鄙視東華嘅話，佢係點可以揾到入嚟做嘅咧？呢條友係 嗱，呢啲辦學團體下邊咧，中小學眾多，基本上我覺得咧，第一辦學團體嘅管治好有問題，但係從來 教育局都不處理呢些大的辦學團體嘅，保良局人際發生過的呢些醜聞都好咧，佢哋嘅辦學團體是不知不思進取的，根本係。 係。 東華三院亦都係容許小學成為一個山寨王大軍閥。喂，大佬90,000+人工啊！呢個校長你知唔知啊？ 係啊。 係嘛？為人師表，一個學校裏邊變成自己的山寨王，那些老師不是他的僱員嚟噶。 嗯， 那个不是他请，不是私人企业来的，大佬啊。第二，我想问为什么长期这样精神虐待一个老师，其他人是袖手旁观，我觉得这个是最令人愤怒。现在个个上去死恩庭作工，在这里后悔，在这里内疚，在这里喊，人都死了，其实已经是。两个副校长目睹着这个校长怎样去辱骂这个老师。不制止不出声，其他老师知道每一次他入完校长室出来踎在地下在喊，有没有集体去跟这个姓罗的校长说，你再是这样的话我们集体具名去东华三院去投诉？没有，全部都不出声。好了，到现在死了就上庭说，哎呀，早知那时候我多些关心一下他，陪一下他，他就不用死了。其实有什么意思？我想说是吗？你目睹着这种这样的不公义的情况每日在学校发生，一个有病的老师这样被个校长迫害，摆明是有针对性的，我觉得是。因为个校长知道那些老师督他背脊，于是就采取报复性的行为。这个不是管理不善，东华三院的讲法是错的，这个绝对不是管理不善。这个是有意的迫害行为来的，其实是迫死一个人啊。其实喂大佬，你跟文革有什么分别啊？如果是这样，是长期精神折磨一个人，去到最后这个林老师自杀之前，他是要入去跟教员室跟校长室开会的时候，是要吃药守阵，每日睡得一个钟到两个钟，吃不到东西。喂，你想想有没有搞错？现在什么为什么我要讲这件 case 出来呢？就是我自从我在一周刊写了一篇文章之后，我收到4-5老师来联络我，去反映他们学校的校长同样出现这种问题。这个不是个别事件，已经是 制度性了， 直成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就是校长变成山寨王大军阀，在学校里面弄权迫害老师。不是个别事件，为什么呢？因为之后当教育局推行督灰制度， 是啊， 推行，所以我要做一个很严重的警告，这些校长本身你们自己好自为之。我也希望这件 case 死恩庭聆讯之后真的可以寻回公义。当然我知道刑事起诉的机会很小，民事索偿我觉得一定要做。喂大佬，如果不是的话，怎可能你们受公帑的这班这样的学校的管理人员，你是受市民所托去教学生的，其实是。这个不是你自己的私人公司，不是你家族企业，也都不是你自己的一个 empire， 一个帝国在称王称霸。我收到一些 case 是什么情况？有些校长直接是辱骂的老师，去到一个地步走去起人底，看看人家的公司，人家家是怎样，然后回到去公开侮辱他们。话佢哋，诶，你哋屋企都唔系好有钱啫，又咁巴闭啊，咁讲啲咁嘅说话。你谂下呢啲乜嘢学校嚟？你谂下连续发生过咁多呢啲学校丑闻，特兴学校， 我觉得以后一定系会变本加厉。嗱，你因为而家最近吓，即系嗰个教育局啊，又任命咗，即系委任咗8上诉委员团嘅新成员啦。咁嗰啲人咧，就真系有政协背景啊，嗰啲反占中校长啊，嗰啲撑国安法校长嗰啲组织咧，咁就喺晒入边嘅。其实系你如果你话再系即系你咁样去做呢啲嘢啦，你更加系巩固、更加强化而家学校间嗰个文革风气。而家系 佢会用咩理由咧？我想话，点解我一定要攞呢个 case 出嚟，好严肃？不是讲笑，我现在跟大家很认真地讲这个问题。因为将来这些山寨王大军阀就会用政治理由去解雇他不顺眼的老师。是吗？ 现在讲演讲的话要查的了，你阿六八九啊，就是那些蓝丝的组织啊，全部都是在做这些事的。现在是 夾埋嗰啲人去匿名抹黑嗰啲老師，然後自己隊去查，然後跟住咪解僱咯。 嗯、 然後你上訴好啦，坐喺上訴委員會最近委任嗰啲，我一睇個名字莊家斌 啊，莊家斌啊， 我以前以我有限嘅記憶， 哦、你 十幾年前睇娛樂新聞啊，佢係同阿傅明軒拍拖。那條僆仔嚟噶嘛？佢、 哦、 只係娛樂新聞出現嘅啫喎，呢條友。 係嗰啲即係佢政協。 係開遊艇 P， 然後同嗰啲嘅女 model， 然後泳衣少女喺度攬攬錫錫嗰啲人嚟噶嘛？ 哦、即係嗰啲。 喂，大佬，而家竟然委任入去教育局嘅上訴委員會。 佢識 Q 乜 Q？ 你諗下，你唔憤怒咩？ 佢識乜 Q 嘅教育？係 嘛？ 其實係。 即係等於揾阿叻去做呢個防貪諮詢委員會嘅啫噃。 係啊， 冇分別嘅噃。你想想墮落到這樣，為什麼？哦，屌，一看就知道了，原來政協。 嗯。 天津市政協，全國政協都不是，最垃圾是那些 地區政協， 省市政協。 是啊，省市政協。 是啊。就是，全國政協都不是。 嗯。 那你想想，現在這個情況，現在死因庭裡面發現出來的情況，根本就是辦學團體放任不管，教育局也都不管，只是搞政治在這裡，楊潤雄這條仆街成副心思和蔡若蓮放進去搞政治，整個死因庭聆訊之後，我想問一下教育局有沒有準備怎樣去改革這些對辦學團體和這些校長的處理，不是個別事件來的了，已經是是嗎？你那個之前德興小學那個校長，你想想跟著之前董之英呢，人際董之英呢，是完全沒有當沒有件事發生。所以我話你點到你香港唔墮落咧？我話俾你聽，嗰啲細路喺學校裏邊嗰啲細路目睹住個老師踎喺教員室門口喊，係嘛？佢喺學校裏邊就睇住先，睇住曬啲咁嘅嘢。個校長喺早會裏邊公開侮辱學生、侮辱老師，係嘛？你諗下而家香港嘅學校點會變成咁？喂，你話以前由教育處去管，我哋嗰張會考證書仲係教育處長簽個名喺度。教育處管的年代都沒有衰格到這樣，1997之後借著這個 校本管理學校改革下放權力之後，實際上下放了權力就是給那些建制派，然後跟著學校的管理，看看就是跟足總是一樣，你給建制派去搞和給阿叻去搞是一樣的，所有的東西都變成馬戲班的，這個林鄭強說的其實，然後作威作福，將自己將學校變成自己的私人公司咁樣去管，自己正職工程，最好笑呢個老呢個姓羅嘅校長，要呢個小學嘅第一個第一庭第二庭上去作工嘅一個姓蔡嘅老師做 IT 嘅，要去學習日本嘅 Team Lab 嗰啲燈光嗰啲嘅效果去裝飾做 project，我想問一下一間咁嘅小學學乜嘢 Team Lab 啊，學人？咪咯，咪就係好大喜功咯，諗住攞嚟咩啊？自己做正職工程啦。 個問題就係， 然後下邊啲老師就做唔到嘅話，就將佢哋咧變成係呢個代罪羔羊。 係，問題就係， 然後就諗計逼走佢哋，即係咩啊？安插自己有喺舊學校轉過嚟。 嗯。 喂，大佬，漫長嘅折磨點解？因為佢唔係私人公司，私人公司仲好啲。我唔 like 阿曹總，我即刻炒你。 係。 但係唔係私人公司嘅話係咩咧？即是说他要用不断的长期的精神折磨搞到一个很 hostile 的环境，然后逼个老师自己辞职。你想想那个过程是怎样，就根本上一个地狱式的生活，将来都会蔓延全香港的学校，我敢写包单。就是既然如果你用可立的方式这样炒，公众反应大，就諗計逼佢哋自己辭職。好啦，如果你對抗，就每一日每一個學期由教高班調你教低班，我收到的 case 全部都係咁啦。 嗯， 教低班就視為對你專業嘅一種侮辱。 係 由教呢個嘅 DSE 嘅班調你教中一、教中二，然後跟住交好多非教學工作俾你去跟 嗰啲 admin 嘢咯， 然後喺度捉錯處。 係啊。 攞個放大鏡，個校長啊，每日就係攞個放大鏡去捉呢啲佢心目中叫做黑五類嘅老師，捉錯處，然後用侮辱，因為佢唔可以呢啲咁輕微嘅錯處唔可以即刻炒嘛，就唯有 accumulate 累積 而累積的過程裏面咧，就不斷出現侮辱。 係啊，咪等你自己辭職咯。其實佢今次佢叫個嗰個自殺個老師都叫你自己辭職好啦，咁樣樣噶嘛。佢最後尾就叫佢辭職，然之後先逼佢跳樓啫嘛。佢向佢自己屋企人訴過苦嘅，唉死啦！今次校長真係叫我辭職啊，咁點算啊？咪之後咪跳樓咯，咪就跳俾你睇咯。 咪佢咪借住呢個圖書館出通告一件咁嘅事， 係啊， 嚟去逼個老師一個有情緒病嘅老師辭職咯。 你諗下，成件事已經係發生緊反送中之前嘅事嚟噶啦，已經係未叫做話有大規模嘅即係學校文革啊發生緊噶啦。而家 完全冇關添啊，係冇關添啊， 冇關噶。而家你再加埋呢啲嘢，咩上訴委員會，你將反送中嘅責任全部歸咎曬喺啲黃絲身上。咁你咪可想而知咯，以後嘅教師嗰個壓力係會有幾大咯？ 咪你睇到噶嘛？佢而家通過咩？佢點解縱容呢啲辦學團體同埋縱容呢啲撲街校長、魔鬼校長？因為佢哋就係 exercise 緊教育局嘅政治任務啊嘛。 唔係你見佢即係呢個校長咧，真係好經典，因為佢入邊佢鬧人嗰啲語錄啊，係仲撲街嗰啲地盤佬嘅，其實係 嚇。 是啊， 点闹法啊？ 你有冇做过地盘？地盘佬已经闹人，已经好癫噶啦！喂，大佬，你唔好成日扮个辛苦样出嚟啊！咪谂住其他人帮你做啊！人哋去即系去请假嘅时候，你就喺度讲：哇，你咁样就请假？喂，你不如你大胆啲，写一百日落去啊，系嘛？即系我唔会帮你做啲嘢噶，你唔好谂住系嘛？你自己要求降职，你就会做少啲 admin 嘢啊，系嘛？你避唔到噶咁样样，哇，咁都得噶喎，佢系。你話地盤佬會唔會咁啊？地盤佬都冇咁賤啊，係嘛？唔係地盤佬唔係賤嘅，其實地盤佬咧係粗口多嘅啫，其實係。 喂，我覺得你用呢個校長去比喻地盤佬咧，絕對係對地盤佬嘅侮辱添。 係。 地盤佬鬧人直接到不得了， 直接㗎，咪就係講粗口啫嘛。係 啊，你條撲街仔係嘛？扎鐵扎得咁慢，快啲得唔得啊？咁不哩不啦，然後放咗工。一起去喝啤酒吃 飯，通常就是這樣而已，罵完就算了。 但是你想想這個校長那種的尖酸刻薄，那種禮橫折曲，那種用侮辱的方式，你剛才說的案件就是那個跟、這個、自殺的老師認識了很多年，負責國語的普通話朗誦的一位老師，他的腳有事，他去拿架个校长就用呢啲说话嚟去对付佢， 系啊，刺激佢啊嘛， 系啊，呢啲咪就系其实就系学校即职场嘅欺凌嚟啫嘛， 系啊，癫嘅呢条友系， 系嘛？喂，冇刑事责任， 啊， 迫害到死冇刑事责任，系嘛？喂，大佬你而家乜嘢就咁样放紧假喎？大佬斗紧人工嘅喎，喂，你谂下，即系。在这么多个学校机构里面将来的老师会处于一个什么情况，教育局肯定就是用学校的管理层和校长这个 level 去推进他们的政治任务，而这些校长就会将他们对私怨，对那些老师的私怨，总之我来到你评分比我低，因为其中这个罗姓罗的老师就是老师对他的评分很低嘛， 嗯， 系嘛？佢就将呢种仇恨发泄喺一啲弱势嘅老师身上。喂，呢个就系文革嚟噶啦，其实已经系。 系啊， 毛泽东号召你去搞革命，你实际上就想夹咗人老婆，于是你就诬告你嘅同事， 咪就扣陷啲政治罪名落去咯。 系啦， 然之后抢人老婆咯， 咪就系咁咯。 嗯， 如果唔系，点会搞到全个中国进入动乱啊？就系人性嘅黑暗。再加政治鬥爭兩者 mix 埋一齊啊嘛！人性嘅黑暗就係想叫人老婆啊，想將個老公調走去黑龍江啊，然後自己親近佢女朋友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啊嘛，或者爭上位啊嘛。咁你咪名正言順而家打開棟大門，將呢啲魔鬼校長釋放出嚟咯。所以我話呢個羅婉儀呢件事，大家要不能掉以輕心，我覺得。 嗯、 我希望協助他们的团体包括教协现在是帮着这个老师请律师帮着这个老师一定要打到底、 嗯、 争取回一个应有的公义，我 觉得其实他都挺搞笑这个罗婉儿好像没什么自知之明，他是在盘的老师嘛， 佢就問嗰個一位姓吳嘅老師係嘛，就話問：喂，你有冇叫過死者如果有情緒問題，叫佢揾我求助啊？嗰位吳老師咁講：你咁強勢，我諗唔會有人直接揾你啩？喂，大佬，佢真係一啲自知之明都冇嘅喎，呢個羅婉兒係。 你是迫害緊佢嘅人，全校都知道。 仲叫佢揾你求助， 係咪咯？然後你喺死因庭上邊就叫啊，你有冇叫佢嚟揾我求助？ 唔 係 啊，佢其實佢嘅想將個責任啊，係推喺呢位老師身上啊。你話作當佢係朋友，你有冇叫佢嚟揾我啊？咁樣樣，即係話 你係佢真心朋友啊？係 咯。即係話間接佢係想，其實佢自己想推卸嘅責任，或者減輕自己嘅責任。然之後就話你冇提佢，叫佢揾我咯。其實呢啲嘢使乜你提啫？其實如果揾校長有用嘅，使唔使你嘅朋友提你提啊？ 咪佢咪純粹我就話點解撲街就喺死因庭上邊用盡方法，仲係推卸責任。 係用去到而家都仲係咁啊嘛， 逼死咗人咯噃。 係啊， 去到而家仲係諗緊計點樣甩身喎。 嗯， 毫無悔意。是吗？辦學團體到現在仍然是，我不知道死因庭聆訊，死因庭出來的報告會有什麼建議， 嗯， 是吗？我很希望負責聆訊的法官是作出一些建議，是要阻止這種惡行。但當然大家今天我們對體制政府的政策已經完全不信不過，只要這些魔鬼校長願意落實蔡若蓮、楊潤雄的政治綱領，在学校里面去对付那些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的老师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包庇纵容这些学校长，我觉得。 哎，你不要说我话，其实讲真的，现在不是个别的校长泯灭人性的问题。喂，现在是根本整个教育制度已经泯灭了人性了。坦白讲，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罗婉儿即是黄了的话，因为一单这么争议性的 case 的话，喂，分钟啊，杨润雄啊都当他是人才的，其实是。 唔出奇啊！ 系啊， 厂长啊，呢啲咪 系啊？喂，呢条咁叻人嚟嘅，系嘛？你判佢坐监，哇，好唔抵，浪费人才，真系。 文革就系咁咯，一啲厂长劣质嘅人物，咪取代好人咯。你睇到呢件事里边已经系噶啦，系嘛？今日佢落实要办呢个东京台场嘅 team lab 啫。如果明日嗰个 agenda。是要落实抽出校内 5% 的黄丝老师呢， 嗯， 他不是长期去迫害那些老师咯。 是啊，有 quota， 你一交 quota 的时候呢，就是黐了线的了，就是。 很简单，那些老师也都很醒，未至于会公开去发表一些政见，或者在课堂上面发表政见。好了，那个校长怎样迫害他们呢？ 嗯， 就是给一些非教学的工作，其实跟对付这个姓林的老师是一模一样的。我所知啊，我收到嘅嗰啲人嘅投訴係一模一樣嘅，調佢哋做一啲非行政工作，然後揾錯處，一有錯處上綱上線，大羅大鼓，公開羞辱，係咪？人身侮辱都有，人身侮辱都有，係咪？閂埋門對住個老師講，個校長啊，對住老師會講我，我宜得你去死啊！ 係啊， 係直情係咁嘅情況都有， 根本就係咁啦。 是啊，第二，除了用这种方法之外，第二就是什么呢？将他们的专业侮辱到殆尽。 嗯， 你教开会考班成绩很好的，DSE 班成绩好的，我调你下去教中一、中二，以为这样呢，其他人就觉得哇，校长不妥他了，动他了，失宠了，或者是即是将他标签了在这个学校里面的 一尘百踩的了，他以后这个教师想找人吃饭都很难的了。即係你諗下會俾人疏遠嘅喎， 自己叮飯啦，係咪啊？喺教研室自己一個人坐埋自己位食啦，已經 係啊， 仲同其他同事會同你去飲茶， 係啊， 咪同呢個林老師一樣咯，係咪啊？長期咁樣精神虐待，係其他人袖手旁觀啊！佢因為保住個飯碗啊嘛， 嗯， 係咪啊？呢種咪平庸之惡咯，就係話點解文革搞得起啊？是因为不是坏人占多数啊，是占多数的好人不出声啊嘛。 是啊， 大家明哲保身好了啊，你斗啊钱钟书啱了，斗啊杨绛啱了，下放牛棚我就坐埋佢个位添。 嗯， 所有中國的文化人知識分子是最撲街就是這樣，等於這個李東海一樣，大家連維護自己作為一個老師的教學的尊嚴、專業的尊嚴的能力都沒有，你怎樣教人啊？我想問你怎麼教那些小孩子要企直做一個正直的人啊？你自己是目睹學校裡面這樣的情況，大家都袖手旁觀。我很希望聽緊我節目，我哋有好多教學教育界嘅朋友係我哋聽眾嚟。 我以前 好希望大家喺呢件事裏面真係自己諗清楚，諗一諗。對於學校裏面呢種咁樣嘅欺凌嘅行為、迫害嘅行為，大家唔好再袖手旁觀，因為你唔知道畫成分呢樣嘢係中共最叻嘅武器嚟。將每個組織裏面都有指標或成分，然後迫害批鬥。如果你今日你覺得呢個姓林嘅老師自殺嘅事件同你冇關，我敢寫包單，一年兩年之後被迫害嘅人隨時就係你。你諗下，到時邊個人會幫你？其他人咪繼續袖手旁觀？ 哦，唔係㗎，佢哋要選擇㗎，通常都係即係一係就落井下石，做落井下石嗰個咯。通常你做落井下石嗰個咧，你就可以搏埋堆啊嘛！嗰啲人係人性嘅醜惡就係咁啊嘛！你當見到一個人係嘛，即係落難嘅時候，首先我希望我就唔會變咗係佢嘅同伴，唔會變咗係佢嘅同類。埋堆嘅話，最好就唔好遇佢係嘛？即係你變咗呢一啲人咧，一有一個咁嘅受害者嘅時候咧，就會俾人邊緣化，然之後繼而咧就其他好多人都會自己諗啦，要自保喎。自保之後點啊？之後就埋堆咯，小圈子咯。邊個做批鬥嗰個就俾人擦鞋咯，好容易就係會有咁嘅互動噶啦。其實， 唔係啊 ，Anthony， 我就話啦，全中國十幾億人，就係單憑一個江青，加三條蛋散姚文元、黃鴻文、張春橋，再加後邊個老細毛澤東五條友，可以搞起全國民革，每間學校每個企業。每个单位里面大家互相批斗生死相搏，是不是这么简单啊？如果没有了人性里面的丑恶的一面的时候，没有了一些完全没有价值信念的人，正正就是当个社会纯化到去变成一个顺民的社会，大家对于这些这样的不公义的事件已经麻木视若无睹了嘛，正正就是坏人少数的坏人去骑劫整个社会的时间来的，因为其他好人已经全部被纯化成为由好人变成顺民。当大家觉得教育文革嚟，我哋个位置会不保，走得嘅走，留低嘅耷低头做人。当你学校里面目睹呢啲咁嘅不公义嘅情况，大家就会选择沉默。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唔想被列为黑五类。我甚至唔想黐埋去嗰啲人嗰度，同佢讲多两句都担心自己咧。會被 label 成為黑五類， 你未必會可憐弱者的，或者很多時候都不會可憐弱者的。嗱，呢一個問題不是話淨係而家教育界問題，因為你而家教育界文革，你估文革淨係針對教育界咩？唔係啦，你而家好明顯，你知道宣誓呢個問題喺呢一個唔係淨係公務員啦，公務員而家集體宣誓，即係又話唔知道又宣誓變咗簽嘢，咁好啦，其他公營機構咧？其實公營機構都是商界咁樣做的時候，哇！呢、這個不係話淨係教育界問題啊，係全港香港的打工仔都要面對的問題。文革是全港性的，不是淨係教育界的。其實 很簡單嘅咋，兩個字成分，而家係劃成分啦。如果你熟中共黨史，你就知噶啦。 係嗱，呢啲成分你不要以為，如果你是藍絲就可以即係置身度外。你而家你見到上個禮拜我哋所講嘅呢一個阿雷鼎明啊，佢自己寫一篇文都開始同你劃成分啦。最先同你講劃成分嗰個係邊個？咪就係嗰個劉兆佳咯。劉兆佳就同你講啊嘛，係嘛？建制派唔一定愛國噶嘛。咁佢就係開始已經喺建制派入邊去劃成分啦。咁你話死唔死啊？最驚就係嗰啲啊嘛，即係嗰啲資本家係嘛？即係而家嗰啲咩功能組別嗰啲啊。你而家你見到阿馬雲俾人批鬥，就係無罪擴張，資本無罪擴張啊嘛。咁你香港呢啲咁嘅資本家係咪都係資本無罪擴張啊？ 點指資本家？ 連馬逢國呢啲銀刀機構嘅負責人根正苗紅。當而家香港版郭俊文退出現， 嗯， 中央要將呢啲國家所謂黨嘅資源整合成為一個文化企業上市嗰陣時候，連馬逢國都行開啊，係嘛？仲使你霍振廷個仔啊、霍啟剛啊、馬逢國呢班友咩？喂，佢哋大茶飯嚟嘅喎，呢個係，而家係我打識，我哋蒲出地面咯喎。呢個紅區嚟嘅喎，唔係白區嚟嘅咯。香港已經係跟住你傳媒機構劃成分，你睇到港台選舉係咪一個咁樣嘅英文節目選個年度人物，大家投票去選李君雅，就即刻 quoting 啦， 嗯， 驚弓之鳥啦，已經係話操控選票喎。喂，大佬，等於姜粉動員啲人投票俾姜圖有咩問題啊？同操控，操控係咩啊？有人 hack 咗入去嗰個系統裏邊，然後更改投票嘅結果。如果我 call 啲友投票俾李君雅，有乜嘢問題？我想問，呢，這個叫拉票行為。 嗱，坦白講，你嗰陣時話啊嘛，國安法有五百萬人撐啊嘛，你咪叫咗五百萬倒落去林鄭嗰度咯？點解唔得啊？係嘛？喂，國安法都有五百萬人咁多做底咯，係嘛？如果你真係鬥 call 馬嘅話，邊會贏咗你啊？ 冇嘅，我話俾你聽，咪就係咁咯。佢已經去到劃成分，學校劃成分，公務員劃成分，然後就係 profiling。國安公署大量人手做乜嘢 ？profiling。每一個人有個檔案，呢個檔案跟住你一世。 嗯。 劃咗成分之後，就影響到你升遷。 然之後去到有政治需要嘅時候，就起你底，係嘛？然之後就扣陷你罪名。喺大陸咧，要扣陷罪名咧，首先就有好多所謂嘅咩袋口罪，嗰啲隨時可以入你嘅罪，即等於我哋最熟悉嘅所謂尋任滋事罪就係呢啲啦。其實係嘛，寫到一條罪名係嘛，即係叫做係模棱兩可到不得了嘅。你而家想搞啲記者，又係搞呢啲嘢係嘛？就揾一個所謂查冊嘅呢個咁嘅陷阱去搞人，陸續有嚟。 一樣啫嘛。唔係所有系統而家都係變香港變成一個督灰社會，啊，其實就已經係徹底大陸化噶啦， 嗯。 你個體制，你啲法官戴住個假髮係冇意思噶，我話俾你聽。 冇意思啦。 係啊，譚耀宗批評話香港法制浮誇，就係針對呢啲咁樣嘅英式普通法嘅儀式啊嘛。係， 啊。 實際上嗰個假髮下邊嗰個人已經變咗質噶啦嘛。 係， 啊。你針對佢個假髮有咩意思啫？因為而家唔係法庭去判啊，係人批鬥人啊嘛。 嗯。 劃成分就劃使乜法庭判啫？係咪你唔適合教書？我使乜法庭去判啊，嗯？你以為司法覆核可以尋回公道咩？而家係唔可能噶啦嘛，已經係，所以佢咪用人批鬥人。當法治嗰一層移走咗之後，就到批鬥嘅時代。 嗯， 以往係法治嘅時代係唔可以批鬥嘅。你紀律有問題，工作失職係有曬一個程序去處理嘅喺學校裏邊。出幾多次警告信，上報呢個教育局，然後點樣調查係全部有嘅。而家呢個制度劃成分、政治批鬥、督灰係完全冇嘅，係完全冇體制嘅。嗰，那個體制係假嘅，就係頭先我哋講上訴裏邊揾嗰啲莊家賓啊嗰啲坐入去，其實係 robot 嚟嘅，根本係。佢要喐你就喐，係咪？呢，這個就係成個叫做幹部式嘅管治啦。 嗯， 而是深入到每政治深入到每个层面，不是只是你上不上街，而是你不上街撑林郑的自由都没有。将来如果公务员发动上街支持林郑连任，你敢不上啊？你敢不上啊？喂，不是我自己作业啊，很快会出现的这些东西， 嗯， 因为你一跨过了那条底线就会去到尽的嘛。 系啊， 但我想问 Anthony， 你头先讲无陷扣陷咧，你有冇留意到呢个考评局姓杨嘅，即系呢个离咗职嘅经理咧，嗰，那个访问 系 关于嗰个中日关系嗰条条嗰条 讲到喊嗰个啊嘛，系啊， 讲到喊啊， 系啊， 你知唔知个背后系乜嘢嚟噶？ 背后咩咧？ 阿罗恩维啊，即系呢个消失的档案嗰个导演啊， 系 佢写一篇文章， 系 佢话原来。出題目的那位考評局的人，議題者是來自前培橋中學的歷史科老師，根本是建制派的人。 是。 那你想想，這個不就是操準科楊某咯， 嗯， 扣陷咯。是這個姓楊的訪問我看過，他說是這位出題的老師，他沒有開他名字的。 就是说 X 的事情在苹果的访问里面。就是由他坚持他说这条题目没问题的。他已经问他喂担不担心啊这条题目学生可能应付不到的、哦。没问题的这样。而最后尾他怀疑一路将这个题目泄露给左部然后发动去到最后尾去到外交驻港外交公署这样上纲上线呢其实是一个阴谋来的。 嗯 如果我不知道出题的人原来是来自培侨呢其实是跟蔡若莲同一个系统的嘛。 对。 是吗你想想几恐怖。 嗯。 我不知道这个姓叶的我希望他自己出来交代。有名有姓的。港大历史学硕士研究的题目就是中共在1967年香港文革里面的宣传手法。 嗯。 他的硕士论文。他的家庭就是来自左派的家庭。 是。 不知道有没有 involve 六七暴动、 哦。 你想想是这样将个上司接近这个上司然后加入这个考评局出题员然后摆了一条这样的题目跟着通风报信。你想起是不是不寒而栗呢我想问。 嗯。这个就是建 制。是讲紧教育界的人来的这些是。 啊自己有内斗， 唔系啊！佢直情系根本就摆定个陷阱喺度，出一条咁嘅题目， 哦 okay、 然后左手出一条题目，右手就发动大批判啊！ 嗯，即系神又系佢，鬼又系佢啦， 跟住咪攻破呢个考评局咯， 系， 跟住呢啲人咪要离职咯，跟住咪安插自己人入去咯。 哦，咁就好扑街，即系就搏你唔去拦住，即系其实呢、这个嗱，佢、本身就系 set 一条，即系咁样嘅中日关系咁敏感嘅历史题目。咁好啦，你做呢一个经理，发展部经理阿杨荣宇，你唔去拦住呢条题目，因为博你觉得开明啊嘛，系嘛？ 同埋你尊重下边出题人嗰啲嘅判断啊嘛，呢个香港人嘅 training 嚟噶嘛，我哋所谓专业嘅 training 就系咁啊嘛。 因为佢就系算准，佢就系算准咗你咯。嗱，即系呢样嘢啦，嗱，你又要系讲翻即系一个一个我哋成日都会遇到一个问题。但是我哋又即系我哋唔想面对，但系必然会面对一个问题，就系、是、好似捉鬼嘅问题。即系嗱呢件事情发生咗之后咧，嗱俾我哋教训系乜嘢咧？就系、是、任何机构里边都有鬼噶嘛，系嘛？ 佢根本就系一早收集呢个姓杨嘅人嘅社交媒体嘅言论、 啊， 然后将佢嘅成分划咗系敌人。然后想计去去除他嘛。 这个他不是引诱他咯，就等于是出一条这样的题目去引诱他咯。 是的，所以我就说你 引诱他去犯咯。 很多人过去很批评司徒华，觉得他防共谍防渗透的思想太严重。 嗯，就说什么都做鬼 了。是的，导致个团体里面变成一个即是一言堂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制度。但是他是共产党曾經是共產黨系統裏面的人，他絕對明白什麼叫滲沙子、挖牆腳這些手法。如果不是，當我或者當羅恩為看錯，這個姓葉的試題員應該出來說、我覺得他應該 defend 自己為什麼出這條題目、喂，大哥，你港大歷史是碩士，培僑歷史是老師，是嗎？根正苗紅，如果你出得這條題目，甚至叫你上司不怕照去，点解你而家今日你唔出嚟 defend 咧？系咩？到最后尾内部调查嗰阵时候，姓杨嘅呢个接受访问已经讲咗噶啦，佢将个责任怼晒俾佢咩？跟住再 WhatsApp 俾佢，联络唔到佢啦嘛，已经系 好毒喎、啊！呢、這个嘢真系呢一条咁嘅桥，好毒喎、啊！如果系咁做， 如果你话呢个系报嘅局嘅话，你真系好毒啦！我 唔系真系 set 你屎碌卡啫嘛。嗱，如果你唔出， 如果你系培侨左校出嚟嘅历史系嘅老师，你点会唔知道你问呢条问题，你系会踩到共产党嘅红线咧？ 系啦，嗱，我如果出，唔系，其实你系咪都死嘅？嗱，我 唔系我哋嘅角度，香港人睇系冇问题嘅呢条题目。 系啊，唔系，但系如果嗱， 但系你属共产党民族主义上纲上线，你点会唔知道呢条题目会喺佢哋眼中会俾人攞嚟做？一个的政治批判呢， 是啊，嗱，如果阿杨永宇佢最后尾腰斩咗呢条题目，佢自己拦住咗， 咁佢就話佢就會報俾蘋果知喎，反而可能係報俾蘋果知，就等黃絲嚟鬥你喎。即係嗱，你係咪都死嘅？等於係你而家冇攔住佢啦，咪報俾文匯知咯。其實楊永宇佢本身已經一個政治三文治嚟㗎啦。 唔係，但係你睇到咧呢啲教育界咧， 係 即係嗰種快速嘅淪陷，由中大我哋上次講。中大將一個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咁樣夾硬將佢 DQ， 然後跟住你睇到而家揭出嚟呢個試題風波，呢個係一場嘅陽謀，係一場教育界嘅陽謀。再到呢個李東海小學呢啲校長橫行無度，然後再繼續睇到楊潤雄委任處理教師投訴嘅上訴委員會，係嗰啲莊家賓之流呢啲咁嘅人， 嗯。 系咪？你以前你谂下，你点可能想象到去到堕落到咁嘅地步咧？其实就系因为太多好人选择沉默，选择沉默，然后明哲保身，觉得自己份工大过天，已经进行紧文革当中噶啦，所以我觉得呢个唔系话即将到来，已经系进行中噶啦。其实 进行紧， 当你香港人被划政治成分嗰阵时候，已经系噶啦。其实呢一步已经系噶啦。休息一阵，翻嚟我想讲下两单嘢嘅。其实一单就系呢个大陆嘅新移民用假身份证呢单嘢。嗱，我觉得几有趣嘅呢个法官嘅判刑啊，即系对呢个包容到个呢个。用假身份證的呢個大陸的高幹子弟，是香港的高幹子弟。另外就是呢個紐約交易所突然間轉態，呢個三大電信中共三大電信巨頭竟然不用退市，究竟發生什麼事呢？咁樣，休息一陣先。 好啊，回嚟咧就講翻，除咗呢個李東海小學的死因庭之外咧，就亦都有一單法庭的判決係值得同大家討論嘅。咁咧就話說有個叫做咩名話頭先啊 ，Anthony 叫劉燦啦，叫做 係啦，有條阿燦就投資移民嚟香港的新移民，就讀於國際學校，父母就係呢個省級的幹部。高官子弟啦，省級即係香港就係屬於東莞市長啦。我諗而家林鄭咁啊，省級已經高過林鄭噶咯喎，其實係嘛？好啦，跟住咧就攞個警察喺除即係呢個例行嘅巡查裏邊咧，截查呢個細路咧，咁咧就去查佢身份證，佢就攞嗰張真嘅身份證出嚟，佢有香港身份證嘅。 嗯， 咁查完之後咧，點知搜身嗰陣時咧，就發覺佢有另外一張假嘅香港身份證。所以就拉咗佢，然後起訴。 係。 咁佢點樣解釋呢個阿燦啊？點樣有呢個假身份證咧？就係因為佢話自己以前係一個肥仔。係 啊，即、就、係、是、疆圖咯。 嗰張身份證，Anthony， 你以前係咪肥仔嚟先？我擔心你嘅心裏邊可能都有張咁嘅假證喺度。 冇啊。 系啦，咁咧就话唔靓仔， 系 俾同学笑。 唔系佢咁讲嘅，佢仲咁讲嘅。佢话咩啊？我咧自细由加拿大长大嘅，咁佢系当地人，唔系好注重外表。咁但系咧就发觉翻嚟，即系香港读国际学校咧，就惊俾同学耻笑。咁但系问题就在于，咁你都唔 justify 你换呢个加呢个整张假身份证，有张靓仔相啊！喂，你识朋友，你唔会攞张身份证嚟识朋友噶嘛，大佬啊！点会人因为你张身份证嗰张相靓唔靓仔而同你玩嘅啫？呢一个咁样嘅辩，呢、這个咁样嘅呢、這个呢、這个咁嘅辩护，已经非常之薄弱啦。 呢、這个系基本上我一睇就知道系讲大话添， 咪就 系 咯。 基本上就系攞嚟去愚弄个法官 啊！ 系咪？我哋香港人点会攞个识朋友一起去踢波、唱 K、一起去玩旅行露营？点会攞个身份证出嚟识交友嘅啫？ 系啊，嗱，我系咁嘅样噶，系嘛？我唔会认你身份证嗰张相嚟认你做朋友噶嘛？ 即系话大家支持曹总，唔会因为曹总嘅身份证里边系一个死肥仔而唔支持佢噶嘛？系咪先？所以我就 系 话呢个绝对系一个堆砌出嚟嘅理由，然后。他就在淘寶訂了一個身份證，咁當然個身份證就印了他而家靚仔樣啦。 係， 咁就佢話攞嚟俾同學睇。第一呢、這個又亦都第二個謊言。香港嗰啲人點會你一攞出嚟唔知道你嗰個假身份證啊？佢以為呢個可以去冒充真身份證，然後威俾人睇啊嘛。佢嘅講法係咁啊嘛。 唔係你張身份證唔係八達通嚟嘅，唔係成日攞出嚟嘟嘅，大佬啊！你想乜？ 系嘛？好啦、 啊， 然后跟住就话上庭解释。 嗯， 咁咧就个老母就话佢知错噶啦，贪玩细路仔，咁所以咧就佢都好有心机喺呢段时间就作曲作歌，就上网系嘛？我唔知道嗰首歌系咩啦，大家揾下啦，真系即系如果系嘅话，即系天才啦，其实 揾唔揾到咧？喺 YouTube 加写即系 嗰 个叫刘灿咁样样。 有呢、這個個老母有講嗰首歌叫乜鬼嘢噶？ 係咩？ 但係個法官先好笑噃，點解判緩刑呢？第一佢就話因為佢讀緊書， 嗯， 所以咧唔係工作，所以攞個假身份證咧去犯事嘅機會好細。嗱，我想問一下，點解讀緊書就唔會用假身份證去犯事咧？ 嗯， 一定係要工作，佢以為啊，即係揾黑工啊。攞个假身份证去应征做黑工， 嗯、 喂大佬，假身份证有好多用途噶喎，其实系 借钱啦、啊，已经可以， 唔系净系攞嚟做黑工噶系嘛？ 啊， 好啦，就所以咧就判缓刑咁样， 黐线你真系，就真系信佢呢个理由，就真系因为佢作咗啲曲啦，作咗啲歌啦，我唔知咩歌嚟嘅，大佬又真系感动到个法官咁样判。 喂，我觉得好简单。在淘寶可以買身份證，這個很嚴重的問題來的，其實是。是不是應該抽出幕後這個淘寶假身份證集團啊？ 喂，大佬啊，喂，兩年前，這個什麼鬼東西，有套戲，就叫做什麼？叫什麼名字？用假銀紙嘛，不是用道具銀紙都被人告 了。道具銀紙嘛。 是啊。 是啊。 是刑事起诉啊，一样 系啊，都是刑事起诉啊。喂，点解道具银纸喺套戏里面用嘅啫？系嘛，你都冇话造成有任何人有任何损失、啊，都告。咁点解呢个唔告呢？系咪因为佢 唔系佢告咗，不过佢俾佢缓刑啫嘛，而家 俾佢缓刑咯。 系啊，唔使坐咯。 嗱，呢个就喺 但系同一时间 个问题就喺法官度啦。而家就 系啊，同一时间你睇下 Anthony， 嗯。 有兩條索帶就要坐噶啦，而家 啊， 有支雷射筆就要坐噶啦。喂，嗰啲唔係讀緊書咩？我想問。 係樹大招風，你有啲人提起樹大招風啊。嗰陣時用 係啊，嗰啲人嗰啲、啊、學生啊，如果呢啲法官啊對學生咁愛護啊， 嗯， 係嘛？咁樣毀佢哋前途，判佢哋入去坐喎、啊。而家你一手毀咗佢哋前途噶喎、 啊。係啊， 啱啱先有三個士巴拿索帶，係咪？一個係父母雙亡添。爸爸媽媽都不在度噶啦，而家啲裁判官就好叻噶。哦，上訴庭話要重判，嗯、我哋照做嘅啫咁樣。而家咪所有學生判入去坐咯。 係，同埋都未必。 所以我話點解有啲人喺網上邊反應好大就係咁。 未必攞感化。 大家就 read 到個 message 係咩咧？哦，省級幹部、高幹子弟、有錢仔讀國際學校就唔使坐。 係啊， 係咪窮 L？ 係咪？總之攞兩條索帶。政治不正確，懷疑是黃絲暴徒，就要坐。其實就是這樣。如果你說 apply 同一個標準，哦，學生給多機會他們要判緩刑，那為什麼不是在其他的 case 裡面一樣都是這樣？你問我藏兩條索帶重要，還是拿著個假身份證周街行重要？嚴重嗎？你問吧。喂，大哥，為什麼你不是追查這個小孩和那些假證集團有沒有關係啊？ 系啊，你系咪应该问 假身份证来源系点啊？有冇其他人、其他同学个个都有假身份证啊？喂，同埋呢个门面呢、這个，因为自己系肥仔， 嗯， 希望交友唔好遇到障碍而去订个假身份证翻嚟，我觉得呢个理由都真系几即系谂得出嚟嘅，果然都系一个天才嚟咯。我觉得真系信有人信都更加系天才添，我觉得 接纳咁样嘅自辩都好奇怪，其实真系大佬啊！ 所以我咪話咯，點解你會啲人會對呢啲咁嘅 case 唔係其實 會咁怒氣咯？ 其實成件事嚟嘅嗱，你調查就話超過九成嘅香港後生仔就唔信政府，其實唔係唔信政府咁簡單，係唔信就成個建制。你而家見到法庭宣判，跟住好啦，而家你就係、是、你而家咧，你嗰個無限嘅惡性循環就係咁樣 run 嚟嘅香港係。跟住落嚟就係你見到好多呢啲喺反送中案裏邊係被捕。或者有可能被捕，即係李大圖出嚟又話唔拘捕嗰啲人，而家急緊腳咁樣走，咁即係你而家你走咗嘅，好似阿健仔咁啊，曾志健咁樣樣，咪就係話喂，我唔相信你香港有司法公正喎，唔係話淨係佢唔相信，而家全世界都唔相信西方國家對香港後生仔大開中門，係全世界都唔相信。 喂，是唯一香港是用这样的方法去迫害香港自己的后生仔， 是这么贱格啊， 是这么贱格的， 是啊，去到这样的时候，你现在呢，即是你中共调戏还是未顺，还是要即是现在是要追杀到底，追杀到天脚底，还在那里玩嘛，哦，而家咧，即系而家个风气就系咁噶啦。细细个啊，嗰、那个曾志健啊，呢、這个僆仔啊，佢都可以弃保潜逃啊，更何况你肥佬黎？哇，咁都得嘅喎，然之後就係因為咁嘅理由，就可以將呢一個所謂無罪推定嘅原則咧，就有都當冇，係嘛？即係而家惡性循環就係咁樣啊嘛，佢唔理個而家成個系統性嘅問題喺邊，而家佢就係錯到底，就鬥到底啊嘛，係嘛？將香港鬥爛為止啊嘛， 咪就係文革咁咯，打碎成個國家機器咯，香港而家已經係嘅啦，其實。因为用搞运动的方式去管治香港啊，而家，所以我哋点解咁难受，觉得咁陌生就系咁嘅原因啊嘛，就因为用搞运动啊嘛，教育如是，医护界如是，司法界如是，哦，判咗出嚟唔得，搞运动，大批斗，文会大功上阵，跟住督灰群组出嚟，然后跟住就搞运动，然后跟住嗰个政府咪跟住个运动去咯，唔去嘅，落后于形势嘅。就再俾呢個黨媒砌咯，砌到你跪低為止。司法界咪咁咯， 係 就係咁。Exactly 黎智英個 case 就係咁啫嘛。 係啊， 咪呢個咪就係搞運動嘅手法咯。 唔係你見到最虛偽啦，你係一邊喺度搞批鬥，仲係而家完全係冇停止嘅跡象。呢個林鄭月娥喺新年賀詞嗰度仲喺度講啲乜嘢咧？真係虛偽到不得了。仲喺度， 你有睇啊？我真係唔再睇佢。 唔係你要睇下佢點樣精神，你要睇佢點樣精神分裂啊嘛，係嘛？佢仲喺度講啊，即係喺同阿林志啊陳志思喺度對談，又話咩每次社會有爭拗都要付出好大代價，係嘛？跟住新年最大嘅希望就係社會和諧喎，喺度搞緊分裂嗰個就係你啦，仲喺度講咩社會和諧啊？ 大清洗大迫害，全部都係佢。 仲有你有冇見佢化個妝？哇，個妝真係成個死人公仔咁樣樣嘅，其實真係虛偽到不得了。仲喺度 睇噶啦，坦白講 ，Anthony 人生苦短，真係，即係你除咗睇習近平思想，仲要睇埋呢個林鄭月娥新年賀詞，我對你嘅健康有啲擔心咯，真係。 唔係冇辦法啊，呢啲梗要有人做嘅，其實係。 喂，大佬。 評論嘅，唉。 嚇！即係呢啲咁嘅嘢，免得就免啦，真係。即係人生苦短，真係睇啲好嘅嘢好過啊！真係，係嘛？即係睇下呢個卡通片。看看漫畫開心一點啦，是吧？喂，大佬，即是你，我每一次看完之後，我想如果有度住我心跳呢，就會暴升的，真的。特別是他那些出來說啊，查車牌啊，無損新聞自由啊，篤灰記者啊，喂，哪一樣不是歪理？一個常識有常識的人，都不能接受他說這些這樣的話啦，是吧？何況一個自視為政務官的精英的行政長官讲埋啲连自己都冇办法说服嘅说话，大佬你话九成嘅高中生唔信政府少添啦，我觉得应该100%啦，其实 系啊，嗰几个 percent 唔知点样嚟啊，我谂系惊 咪培侨啊、福建中学啦，可能抽到几个， 唔系我怀疑系嗰啲人系想咩啫，其实系或者惊啦，系惊俾人哋追踪到啦，个名系， 唔敢唔信系嘛，好啦，嗱，翻嚟我哋最后尾一节咧，就要讲下呢、這个都大镬嘢啦。拜登未上场，纽交所就 back down 啦。 系， 就系呢个 Donald Trump 签署嘅行政命令，似乎就已经冇人遵从啦，已经系。咁喺呢个纽交所 back down 之后，究竟就点样放生呢啲中共嘅军工企业咧？咁样，我哋翻嚟再讲。 我話嗱，今日咧就紐約交證券交易所啊，就係咧出咗個通告，咁咧就係表示冇計劃再推進三大中國國營電信商，包括中移動、中國聯通同埋中國電信喺預託證券除牌嘅程序。 嗯， 咁啊消息傳傳出之後咧，就話如果我係嗰間公司嘅收到風嘅人，就發到豬頭啦。就係、是、中移動、聯通同中電信喺港交所嘅股價，截稿前咧就係升 7.3、9.6 同 7.7。中國聯通最犀利，差唔多升咗近一成添。咁啊，紐交所本來咧就係12月31日宣布就係中移動、中國電信同聯通被除牌嘅呢、這個預託證券。咁就遵守呢個 Donald Trump 喺11月簽署禁止美國資金投資多家中國軍方關聯企業的行政命令。咁而交易所當時的立場是咩咧？呢三間公司的預託證券就會喺1月7日至11日咧就開始暫停交易，之後就會被除牌啦。咁而家擺明就轉咗態啦喎，已經係。 嗯。 點睇啊你？ 點睇啊？嗱嗱，起碼佢而家見到咧，就係佢嗰個解釋咧，就非常之。非常之奇怪嘅，其實係啊，同埋係冇乜可信性，唔係佢好 brief 啦。因為而家你睇翻啲報道咁講咧，佢就話根據佢而家佢最新啊嗰個指引啊，就係話佢諮詢過有關嘅監管機構，同埋即係經過諮詢之後咧，就覺得就要評估過究竟而家嘅行政命令適唔適宜。如果佢有行，你可以能夠評估行政命令適唔適宜的話咧， 即係近啦， 即係唔係咁你喂總統嘅行政命令。嗰、那個佢仲有咩威力可言啊？ 即係你可以決定唔跟咯。 係咯，你點解可以決定唔跟？呢個係公然抗命。 咁就唔係總統行政命令㗎啦，其實 呢個就係公然抗命添喎。呢、這個直情係咁，所以好奇怪。咁嗱，除非你自嗱我你可以兩睇嘅嗱，呢、這個你係轉得好突然，亦都係好難睇啊。因為你首先你受損嘅就係特朗普佢自己嘅權威先啦。點解你自己可以出咗行政命令之後？旗下機構是可以、用一個這麼粗淺的理由是去抗命呢？是吧？諮詢誰呢？個理由是怎樣呢？是吧？這些東西就沒什麼交代的，其實是。咁所以這個轉態 到現在都沒有公布，是。 咁所以這個轉態呢是、很突然啦，突然到有啲我見到有啲報道嚇，就係、是、我見到蘋果今日都去報嘅，咁佢係引述呢一個徐家健嘅分析啦，佢就話可能拜登啊，佢又真係想製造談判空間啊，佢標題咁寫，但拜登未上台嘅，點樣製造談判空間？而家話事嗰個依然係特朗普啊嘛，係咪先？除非係 Donald Trump 自己佢默許嘅，如果唔係。你究竟紐交所佢憑乜嘢理由佢自己抗命呢？ 我唔覺得紐交所有咁嘅政治能量去抗命嘅，我覺得 係啊， 一定係有個政治力勢力，就我覺得好大可能性，唔使講嘅，一定係拜登政府咧，係俾咗個 instruction， 即係大眨眨眼啊！雖然佢未上任咧，但你都知道嗰個新老細嚟噶嘛。 系 眨眨眼就识做噶啦，已经系基本上紐交所亦都冇喺佢哋嘅利益嚟讲咧，佢亦都冇一个好强嘅动机系要去 ban 呢啲嘅中国电信企业。 系 咪？我个赌场开多几张赌台，赚多啲有乜问题啊？ 嗯， 因为华尔街嘅金融资本一路都系呢个所谓中美利益共同体嘅支持者嚟噶嘛。而家就係我覺得係一個釋出善意嘅動作嚟嘅。 唔係，但係好笑其實，因為咧，你而家呢個Donald Trump 嘅行政命令咧，已經係造成咗嗰個骨牌效應啊！骨牌效應咧，就係原來即係之前富時指數咧，其實已經根基咗噶啦，已經係就將呢三間電信公司都除咗牌噶啦。但係好啦，而家你突然間彈弓手縮翻轉頭。咁你富時指數嗰啲跟唔跟咧？英國富時指數係嘛？即係佢嗱，有人佢今日有人問佢嘅，佢就話唔會改。咁唔會改 damage is done 噶咯，其實係咁變咗你而家你三電信咧，其實係唔係都有啲損失噶咯？ 我覺得大家都預計咗咧，拜登一上場咧就會同中共咧就進行呢個摸底談判噶啦，已經係。咁而家就係有冇需要喺而家呢個階段去營造呢個所謂釋出善意嘅氣氛咧？咁樣咁就美國嘅判斷，我覺得係錯誤嘅。究竟中共需要同美國談判多啲，定係美國需要同中共談判多啲咧？我覺得個波其實喺美國嗰度。 你看到中共现在它有几个动作，它是超前去准备处理危机。第一就是那个当疫苗再普及一点去打而有效之后呢，回复正常，我想到今年夏季呢就开始追查武汉肺炎的起源，追究责任了。 哦， 所以佢而家王毅 嗱，佢而家佢做好多嘢去封咗后门，封咗后门。第一就系你头先讲王毅啦，王毅就而家同你讲嘛，越嚟越多迹象显示啊，有好多个源头嘅。其实呢个病毒系大佬，即系佢好多个源头。我谂佢可以咁讲，个变种好多个源头啦，系咪？ 佢而家就系讲话系好多地方都有 case， 佢直情系白事当红事办啊。 是 好彩中共就最先向全世界通报， 是啊， 采取最严厉的封城措施阻止蔓延， 是最快 六个罪嘛， 是啊， 六个罪嘛，然后最快运这个抗疫物资给全世界， 没错， 是吗？然后再什么云端啊，分享信息啊，最快，是吗？六个罪，他现在直情是将整件事 twist 去成为红事， 是啊， 全靠中共，所以呢大家呢 救世主咯， 世界疫情啊才可以冇咁惡劣， 係啊。 咁而起源咧就係唔知邊度嚟嘅， 啊， 其他國家都有，係嘛？我哋最快話俾人知嘅啫，只不過係 唔係佢 之前就講話有隕石撞落嚟嘅，好似 係有好多版本，最先就係趙立堅啦，跟住就話宇宙隕石啦，係啊， 軍人運動會喺武漢播毒，跟住就月球隕石。 係啊， 我諗兩單嘢都冇乜人 buy in， 所以而家就再吞單一啲。就係話，唉，總之就唔知邊度嚟啦。西班牙又有，意大利又有， 係啊， 中國又有，同一時間都有嘅。不過我哋就最快行動，就咁咯。佢而家講法， 唔係佢真係好笑，我真係服 Q 咗佢呢個面皮咁厚，大佬呢一個王毅。你話最早公布嗰個基因圖譜呢一個，我好記得嘅。呢個喺上海就有一個叫張永晶團隊，係嘛？交通大學咁啊，已經係向呢一個衛健委已經報告咗嗰個基因圖譜噶啦，喺一月五號嘅時候。但係呢一個衛健委去到一月十一號都未有行動啊嘛，然之後喺上海仲要封埋佢嗰個實驗室啊嘛。呢件事最後尾啊，係連財新網都有報導過噶，係嘛？你而家你話最快去公布嗰個基因圖譜。跟住你话第一时间做啲乜嘢咧？嗱，成件事系一月五号发生嘅，一月五号嘅时候已经发现咗呢个基因排序嘅。喂，习近平喺十几号嘅时候啊，佢仲叫大家好过年啊嘛，然之后喺武汉万人宴啊嘛，系咪万人宴？ 李文亮事件， 李文亮事件成个 timeline 系咁嚟噶嘛？你王毅讲呢啲嘢真系博人哋系咪金鱼记忆喎，大佬啊！ 唔係，我覺得佢就講俾自己人聽。點解咧？就係、是、美聯社同時就有個報導，就話中共嚴控武漢肺炎源頭嘅調查研究， 研究都唔得。嚴控調查唔係嚴控呢一個疫情， 唔係嚴控疫情，係嚴控武漢肺炎起源嘅研究同埋調查。所有實驗室不得向外公布，所有研究中華果腹啊等等野味啊等等呢啲咁嘅 case， 全部冇上到上邊。中央批准不准公开，所以袁国勇，你记唔记得当时喺《明报》嗰篇文点解引起轩然大波啊？就因为当时佢已经谂住去改历史啊，嗰下先恐怖啊！ 唔俾你讲武汉肺炎咯， 唔系啊，袁国勇唔系净系武汉嗰两个字啊，而系食野味嘅行为啊嘛， 食野味系啦，冇错， 咁咪即系钉死系中国武汉肺炎嘅起源咯？ 系啊， 系嘛？咁唔通意大利人食蝙蝠咩？西班牙人吃果子狸咩？所以袁国勇嗰篇文要撤回就系咁嘅原因啊嘛。 系 嗰阵时已经谂住点样去甩锅啊，大陆 嗰阵时你 大陆个讲法 咪记得咯。嗰阵时有啲左交咗嚟话啊嘛，即系你咁样将呢一个呢一个咩？ 殖民问咩？即系嗰啲咩啊？何适盈啊？ 黎明嗰啲 咪撑嗰条发胶嘛？ 系嗰条发胶，嗰条法国佬，嗰个光头佬，嗰个光头学者就话咧，咁样咧就等于种族歧视，就紧等呢一个咧，即系尤其喺袁国勇佢自己写出嚟咁样写咧，就等于系呢一个即系香港大学啊，嗰个殖民啊，殖民精英主义啊。系嘛？呢、這个咁样嘅呢、這个咁嘅问题，所以要咧搞即嗰阵时唔知黎明话咩啊嘛，即系要去反省添啊嘛，黐 Q 线嘅真系。 咪而家咪证明，其实佢根本上佢个剧本就一早谂住甩锅噶啦。 啊！ 知道呢個大鑊㗎啦。好啦，嗱，佢而家嚴防追究武漢肺炎，所以搞澳洲咧。第二，佢斷電呢單嘢，好多人冇再 follow。 嗯， 其實佢乜嘢原因令到嗰個中國嘅能源供應，佢而家就死口話因為嗰個嘅天氣轉冷嘛。好啦，即係話如果喺中美關係裏邊，究竟邊個喺上風嘛？而家美國係政治混亂啫，而家。但是中共本身而家唔係政治混亂咁簡單，佢政治唔混亂喎。問題佢經濟混亂喎，佢而家係。咁、你如果呢個時候要同中共談判嘅話，嗱，點解佢嗱嗱臨同阿默克爾讓步傾掂中歐投資協議咧？佢就係想喺拜登上場之前已經拉咗歐洲過嚟。 係啦，冇錯。即係佢而家就係用經濟就換經用經濟嚟換政治，即係佢而家咧， 佢讓步啊，好多地方讓步俾歐盟。 佢要清洗佢而家嗰個武漢肺炎嘅原罪啦。佢係經濟上面做嘢，經濟上面做一樣嘢就係反包圍啊嘛。首先就簽咗 RCEP 先啊嘛。咁簽完 RCEP 之後咧，佢仲要同時間教訓埋澳洲，你要同我做生意就唔可以籌武漢肺炎，呢、這個好清楚啦。跟住然之後落嚟，佢而家就搞呢個中歐投資協定噶嘛。中歐投資協定搞得嚟咧，其實我諗其實佢都好清楚啊，話俾你聽就係、是、其實佢希望佢旨意嗰樣嘢，我既然讓利，我俾你歐洲佬入嚟中國投資，咁大個市場大餅，你唔係唔妥協係嘛？其他政治方面嘅嘢，即係等於佢就祈求你啦，即係你簽完之後。其實佢等於贖罪嘅，其實係，其實好，其實好好好抵丟嘅喎，呢單嘢係，係咪？你諗下喎，嗱，我俾你入嚟做生意，你唔查個武漢肺炎得唔得先？然之後，其實佢雖然而家佢冇要求你去唔查，但係總之引咗你入嚟之後，我自然到期時就撬你噶啦。佢唔係未試過呢啲嘢， 佢個手法一定係咁嘅， 一定係咁。 我先同你交咗朋友先， 係啦， 交咗朋友之後，你能唔能夠堅持原則咧？佢就逐步步進逼啦。 同埋而家叫做，同埋而家完成咗談判啫嘛，未簽，未簽嘅其實係。 但係佢急於咁做，我覺得咧，佢就 PM 呢個拜登 PM 咗，係 就話咧要同盟友一齊去牽制中共啊嘛。 所以我哋上次咪話佢羅家英咯，咪就話呢一個拜登咪就係成個即係呢一個唐三藏咁樣樣咯，即係一味喺度噏，噏完之後咧。就冇行動，應該噏嗰啲嘢你又唔噏，噏嘅香港你又唔講。 嗱，我覺得拜登就係、是、我一路有個印象，我都講過噶啦。佢就俾我覺得佢係一個卡特總統嘅翻版，唔單止佢個外表啊，成個人嘅作風啊、從政啊等等嘅嗰種嘅，即係係一個好人，但係咧做唔到嘢嘅人。 係， 但係我而家最擔心咩咧？嗱，伊朗咧又嚟啦，危機。 伊朗其實咧，而家就係出邊街已經開吹緊啲陰謀論，就係話其實係咪伊朗其實等於係一個另一個北韓啦，即係北韓嘅意思就係中國嘅地緣政治籌碼嘛。即係其實嗱，你要睇到就係話咧，中國其實佢而家所搞嘅一帶一路咧，個作用就喺呢度啦，係嘛？嗱，當佢自己本身佢唔同嘅地緣政治、唔同嘅地緣版圖，佢都有佢自己棋子嘅時候啦。佢一有政治需要嘅時候就搞事，然之後先至同你攞嚟講數。嗱呢一樣嘢咧，唔係話我哋憑空想出嚟啊！喂，你諗下啦，嗱佢最近先有報道，上個禮拜啊嘛，就係咪邊度報道就係話你喺阿富汗揾啲僱傭兵嚟殺美軍啊嘛，係咪？ 殺美軍係啊！ 喂，如果咁都做得出嘅話，伊朗呢單嘢其實喂都唔係冇可能做唔出嘅喎，其實。是不是先啊？突然间有浓缩油，突然间有可以无端端有的吗？后面没有外国势力，你做到这么多东西，是吗？即是你学哪个689你说斋嘛，是吗？如果你没有外国势力的话，你香港的后生仔哪有这么多的防毒面具啊？喂，没有外国势力，你哪有浓缩油啊？伊朗你凭什么 啊？我觉得呢、这个四面楚歌呢、这个战法呢，他就会虚晃几招的。同一時間你見到啦，同澳洲開拖就測試咧呢個所謂印太聯盟嘅呢個嘅大家有幾老友啦，跟住就拉攏默克爾，默克爾啊落任噶啦，做埋呢一年嘅好似係，咁就退出政壇添噶啦，可能咁咧就最後尾一定係賣俾中共嘅所有呢啲政客。係點解咧？就因為延後利益，德國嘅汽車工業喺中國大陸係相當大嘅生意，未係計而家。 市場准入嗰啲金融業啊嗰啲，佢哋想食啦，當然係係嘛。咁所以呢個德國就係推動啊，德法啊，其實就係推動歐盟簽呢個中歐投資協議最大力嘅推手嚟嘅。係而家推咗之後咧，就等拜登未能夠拉攏歐盟咧，就 PM 咗佢先。所以我話中共而家嘅佢嗰個，你頭先講得啱嘅，佢一個字頭分開幾個堆啊嘛，一帶一路裏邊。是不是等于我在屯門有烏鴉哥，在这个銅鑼灣有浩南咁啫嘛。咁啊，蔣生唔做嘢，咪叫阿烏鴉做嘢咯。 係啊， 即係咁嘅情況而家係。 即係而家就係伊朗就係中東北韓啊嘛，等於係。 我一定係啦，北韓、伊朗、中共。係啊。實際上佢哋好多嘢係背後合作噶嘛。 嗯。 問題就係而家測試美國嗰個情況係咩咧？我想看看美國的軟弱的程度去到哪裡，其實現在沒有人知道究竟這個 New Administration 呢究竟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政府，是大家還未脫離那個選舉爭拗的陰影、 嗯、 或者那些事還在發生，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跛腳鴨政府來的。 是 為什麼呢？因為美國的分裂問題未解決 有牌， 而這個拜登政府到現在很多人就说因为他未 on board， 所以很多事不可以去参与决定等等这些东西。喂大佬，你当人傻的吗？现在真的。如果共和党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都承认你已经是当选，即是说你就算你不说，你下面那些即将上任的官员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表达你的立场呢？这样。 嗯， 所以我話紐交所退市，即係唔使退市呢單嘢係咩咧？預託證券一定係會有好多政治嘅 rumors 出現嘅，我覺得，直至到佢真正公布嘅原因究竟係乜嘢，係嘛？一定有好多 rumors 出現，而呢個 rumors 咧就會令到咩咧？成個政府未開始運作，嗰啲人已經覺得或者相信拜登嘅政府對中共就會軟化啦。 嗯， 而家嘅狀態就係咁啊嘛。一月六号就任之后，究竟会点咧？佢先会处理咗有关选举争拗嘅嘢，我觉得。等嗰啲嘢尘埃落定之后，然后先至处理究竟系伊朗啊、俄罗斯问题优先定中共优先咧？我觉得肯定就系俄罗斯、伊朗，而不是中共。 系，咁啊，俾佢喘一口气咯，就系变咗又。 系啦，又因为我最近睇咗呢个 CNN。Sakaria 有篇文章在这个 Foreign Affairs， 他都讲到拜登的思维了，因为是同路人来的，其实 是 他就说中美美国中共对美国的威胁是那个美国的 panic 是 overreact， 他说、 嗯、 他说根本是没有即时性的威胁，是吗？所以人权问题其他也可以慢慢谈，中共对美国是没有即时的危险、 嗯、 这个很重要，这个判断如果沒有即時危險的話，就是所有 Donald Trump 蓬佩奧年代的激烈的措施呢都會 stop 的了，我覺得 是 即是會有很大的可能性 是會停的，其實然後重新再去部署究竟針對哪些領域。 嗯， 那 他現在幾個範疇，中美貿易戰關稅一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很大可能就會在很多的item 裏邊咧撤銷呢個關税， 撤關税。咁但係如果你 因為佢自己講過好多次，佢話關税冇用，反而係 damage 美國嘅利益啊嘛。 OK， 嗱，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我覺得係連即係美國最後一張牌都冇埋，自己 surrender 出嚟，就係中美貿易談判、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嘅協定啦。嗱，因為咧嗱，其實如果你話 Donald Trump 留翻落嚟最重要嘅 legacy 係啲乜嘢咧，即係我覺得係一定係呢一個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定。尤其如果你相對於歐洲嚟講啊，嗱歐洲佢而家就已經係有咗呢個所謂中歐投資協定啦，嗰樣嘢都仲係落後於你嘅，因為你中美貿易協定咧，其實嗰個 term 係好靚嘅，其實係嗱你睇下啦，嗰陣時中國即係去簽呢個中美貿易協定嘅時候，係派留學嚟簽嘅，習近平引咗營嘅，其實係， 嗯， 但係 甩鍋啊嘛，準備 係啦，但係去到中歐投資協定嘅時候，佢又現身咯。他覺得有才 入波計啦， 係啊，咁所以你見到啦，即係習近平喺度同埋唔喺度，已經係可以話俾你睇咧，究竟佢係讓你邊個多啦嘛？其實係，咁所以喂，其實如果佢自己主動放棄埋關税， 就等於主動放棄了第一關第一階段的貿易協定，你都談不到下去添啊！嗱，其實講真啦，你如果我係拜登嘅話咧，只能向前走嘅啫。你有你嘅中美第一階段中美貿易協定，歐洲有歐洲嘅中歐投資協定，嗱有啲嘢可以 converge 一齊嚟向中國咧去施壓嘅，就譬如就係話有啲嘢咧。歐洲而家爭取到嘅，就係、是、你而家美國已經爭取到嘅，就係、是、唔偷唔搶，要中國承認唔偷唔搶。但係美國爭取到嘅嘢係遠遠優厚過歐洲，因為其實美國爭取到嘅就係所謂三零兩停一允許啊嘛。三零嘅意思就係零關税啦、零非關税啦、零非關税貿易壁壘啦，同埋就係零國家補貼。兩停就係、是停呢、這、一個停偷停搶啦，一允許。就係、是、允許在中國就係全資擁有自己的公司去營運。嗱，佢呢啲嘢其實差不多嘅，其實好多嘢係，尤其是唔偷唔搶，同埋減少國家補貼。好啦， 就係同中歐投資協定係差不多嘅，相似嘅嘢。 相似嘅嗱，起碼你三樣嘢嚟講咧，係咪可以一起爭取啊？而尤其是美國，你呢一條deal咧，你呢個 trade deal 裏邊嚟講咧，係容許你係中國係即係。喂，真係喪權辱國㗎，係俾你美國喺北京裏邊成立一個執行辦公室啊嘛，歐洲有 check佢啲嘢啊嘛， 歐洲冇喎，而家係咁好啦。如果我係拜登，我所做嘅嘢，我就要 converge 歐洲啦。好，我既然喺北京，我有個辦公室，我幫你爭取埋，咁係咪可以團結到啊？咁其實你等於你係解咗呢一個聯歐制美嘅呢個困局㗎啦，已經係。你係等於係即係反將習近平一軍㗎啦，其實，但問題就在於拜登睇唔睇到呢樣嘢嘛？ 同埋我覺得中共呢個 offer 咧，我覺得啊，係有時間嘅， 係 即係話歐盟你要 before 美國新政府上台之前簽呢個協議，呢個 offer 先至有效。 係， 如果拜登上場的話，他的 offer 可能沒有了，已經 是。咁所以我是拜登，我更加應該不放棄嘛。 嗱，你記唔記得？因為上一次中歐峰會應該是九月， 九月的時候， 中歐峰會 不歡而散的， 不歡而散，因為歐盟講香港問題嘛， 講香港新疆問題，跟住然之後習近平就係話咧，中國不需要人權教師爺啊嘛， 係啦，人權師爺啊嘛，係啦， 係啊， 而家完全冇啦。點解咧？我覺得中共作咗一個實質嘅讓步喺市場准入嗰度。 係， 但係你問我國家補貼政策呢個對美國對歐盟都好，呢個都係 empty promise 嚟嘅。 係， 佢嗰種嘅補貼行為，基本上你冇辦法清查得到嘅。 冇辦法清查得到。 係啊，佢用最複雜嘅呢個審計乜都好咧，你就算喺美國上市都，你都清查唔到佢點樣補貼呢個中移動、中國聯通嘅。 所以呢個就問題就係、是。你而家你無論美國又好，歐洲又好，你一入到中國咧，就等於入泥牛入海啊嘛。其實你係會俾佢融咗噶嘛。 咪佢咪 buy time 咯，冇所謂噶。佢咪繼續喺度磨咯，你咪捉佢錯處咯。 係啊， 捉到佢補貼，咪就繼續喺度傾咯又。 咪以前佢喂，其實香港都賴過嘢啦 ，CIPA 咪就係呢啲嘢咯。你最後尾入到去咩？其實 喂。呢、這個我哋叫做大門開小門唔開。 係啊， 你好簡單嘅，你唔好話中共啊。even 日本當時同美國嘅汽車嗰個市場准入嗰個嘅爭拗，日本就算開放咗個市場俾美國汽車入去都，佢哋都賣唔喐嘅。 嗯， 因為嗰個分銷制度係複雜到無倫嘅。 係，佢咪 咁你就大鑊啦。 佢咪第二啲嘢撬你咯。唔係，但係呢樣嘢咧就咁叫做係咩啦？所以其實佢哋講即係講 term 嘅時候都講咗噶啦，即係美國佬呢、這個就係叫非關稅貿易壁壘啊嘛。非關稅貿易壁壘就是包羅萬有的，其實包羅萬有的意思就是，所以為什麼美國就要爭取到在北京成立一個執行辦公室呢？成立一個執行辦公室呢，他就要你確保他就有個指導工作，他監察和指導，喂要喂他就要告訴你你應該怎樣做。其實這個等於為什麼我們那時候說習近平喪權辱國，就是因為你是打開道門給人家去干涉你的內政嘛。而點解其實香港 自外法權啊，直情係 係自外法權。點解我哋香港人咧，我哋覺得當其時中美貿易戰咧，係可能係俾到中國人 甚至乎香港是一個擺係俾到一個我哋一個搭順風車嘅機會，因為如果你係可以推動到中國係可以減低呢個非關稅貿易壁壘呢個行為，而去推動到一啲政治改革或者體制改革，其實好多嘢好重要嘅。如果嗱，即係非關稅貿易壁壘咧，其實同好多體制改革有關，就等於佢而家世貿要求嘅新聞自由、通訊自由、言論自由，仲有。就是你而家你講資訊自由啦，仲有就係法治啊嘛，司法獨立啊嘛。如果佢係順便係帶動埋呢啲嘢，其實呢啲係好重要嘅。其實係，如果冇呢啲嘢，你點會有公平競爭啊？但係你正正你推動埋呢啲改革嘅話咧，亦都可以倒逼到中國係做一個政治改革啊嘛。呢、這個就係本來 WTO 佢希望做到嘅嘢啊嘛。 但是这个承诺为什么会破灭呢、所谓和平演变中共视之为。就是中共很清楚他会区分所谓的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就是一党专政的体制会不会因此而动摇。在这些问题里面他所有表面的让步都会收回。你很简单而已，市场准入香港 CIPA 的话广东话的电影可以在廣東省先行先試啦，有沒有一部香港自己拍的戲可以不經大陸審批劇本然後可以在廣東省上映呢？沒有可能啦，是吧？因為觸動到中共意識形態的控制嘛。好了，非核心利益是什麼呢？你就來做設廠咯。你喂上、德國這個 Volkswagen 一早在大陸合資的啦，西門子就一路在大陸做這個的高鐵的電訊系統的啦，是吧？德国好多嘅机械工程公司同埋嗰啲嘅重型机器公司全部入晒大陆噶，系咪？而家连机械人公司 Kuka 都卖埋俾美的啦，佢冇所谓噶，呢啲非核心嘢佢开放俾你。而家第二步咩咧？金融业里边最大嘅肥猪肉，佢就用呢部分嚟去吸引美国嘅华尔街资本同埋欧洲嘅企业家，就系、是、金融市场开放，保险公司、银行，最重要系咩啊？Merchant Bank 投資銀行，呢一嚿佢其實佢放咗俾美國噶啦嘛， 係放咗俾 今年已經舊年放咗俾美國四大投資銀行噶啦， 你金融業已經 金融業准入已經係放咗噶啦， 行遲咗噶啦， 所以我就話佢呢啲其實佢過去由克林頓年代所假設 engagement policy 點解失敗係咩咧？就是、engagement policy 最終係 engage 利益啊，唔係體制嘅變革， 係冇錯。 以往基辛格年代講緊嗰陣時候。他是讲一个体制上的变革，其实中共就视之为和平演变。1989年之后 alert 了他之后，他其实已经很清楚了。邓小平路线来的，这个不是习近平路线。就是我放给你的是经济利益。中美共同体是经济共同体，不是政治，不是社会文化。这一 part 是中共牢牢要控制在手上。所以他现在的玩法一样而已。他不是说好像王毅所说的，要区分中美核心利益所在，其他的有分歧的有两种，一种是不可解决的各自，可以解决的继续谈判，三九嘛。 那王毅就封了中共的蚀本门咯，如果这样讲的话，等于 这个就是其实由克林顿到现在 engagement policy 彻底失败的原因嘛。 是 不是中共，我觉得中共从来没有改变过，变的是西方。他那種的道德理想形象在一個過程裏面因為龐大的商業利益而慢慢放棄了，不是來自今天的 Donald Trump， 甚至不是奧巴馬，是比奧巴馬之前，即是默克爾也都是現代的基辛格。在這個過程裏面，喂，我就買一下贖罪券，擺個劉霞在這裡，擺個廖奕武在這裡，是吧？收留黃台養地，其他的事中共也都知道，他不会因为你收留了黄台仰和你反面，是吗？因为他知道德国法国是不会去逼中共去做一些政策开放的措施，是影响到中共在整个大陆地区的一个专制的统治嘛。 是 这个就跟蓬佩奥很不同了。蓬佩奥那种想法，我就说他彻底离开基辛格的思维，是整这二十几年来唯一一个很 fundamental 的改变。但好可惜，佢可能佢嘅歷史任務可能得四年，就係唯一一次美國嘗試離開呢一個連自己都呃緊自己嘅 engagement policy。 其實是自己呃自己，不是中共呃他。中共由低溫和尼克遜簽呢個上海公報開始，他已經喂大佬，你是美帝嚟噶嘛？你是我國際上的敵人嚟噶嘛？我點解要跟你走埋一齊啊？係因為抗蘇啊嘛，當時中共點解第二個點解肯同基辛格走埋一齊啊？因為基辛格出賣咗台灣啊嘛，係兩個理由嚟噶嘛，其實係。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邊，佢咪會同你一齊，但係佢從來你喺和平演變問題裏邊呢個強硬立場，由鄧小平一路到呢個嘅江澤民，到胡錦濤，到習近平，其實從來都冇改變過。我覺得係西方自己喺呢個過程裏邊 自己 即係其實等於去卡拉 OK 伴唱一樣咯。 自己放軟咗， 我諗住嚟托下果盤嘅啫，咁樣自己同自己講啊。跟住搞下搞下，咪變成陪人唱 K， 跟住摸大髀就係咁啫嘛。其實係 啊， 因為個利益啊，其實 你越係熟悉中國嘅中國政策嘅官員咧，就越係會變咗一個 natural panda hugger 嘅。其實係，我記得即係嗰陣時睇呢個 House of Cards， 我唔知道有一個 season 係講中國嘅，其實係。咁啊，講嗰陣時嗰個總統啦，係嘛？即係呢一個叫做 Frank Underwood 啦，就係同呢一個咁樣嘅財主咧 Raymond Tux 咧就勾結埋一齊。咁呢個 Raymond Tux 咧，佢喺中國做咗好多年生意嘅。咁佢又見到個國務卿喺度同佢講，又話：喂，我哋而家最近同呢個中國啊搞個聯合聲明啊，我一定要講中國承諾咧，唔再係做呢個 cyber attack 啊，唔可以再去即係去攻擊我哋啊咁樣樣。跟住我記得嗰陣時個 Raymond Tux 講咩？呢個財主佬講咩咧？我同中國交手咗好多年，佢哋係唔 buy 呢一套嘅咧，佢哋係受軟唔受硬嘅咧。喂，真係喎！你而家見到呢一句咁嘅説話啦，你而家係咁多年嚟啦嘅啲美國政客越是 sophisticated 嘅，越是即係、就是、老練嘅政客咧，越係咁樣諗喎。佢哋係， 唔係其實你咪睇到咯。呢、這個同樣係香港民主派 engagement policy 嘅失敗咯。佢哋個你諗下，佢哋都係咁噶，佢哋個心態都係噶。唉、哎，老共受軟唔受硬嘅，你唔可以掂佢啲底線嘅，因為佢唔同你傾噶啦。咁 嗱，但係咁講， 其實佢從來都冇讓步過。 咁但係如果你話 佢從來。 如果你要睇翻阿梁家傑最近講嘅説話咧，嗱，又睇下你點樣去評估啦。因為梁家傑咧，佢琴日就講句説話，就係話啊，我最近咧，我係推咗兩次咧，嗰啲外國議會啊，嗰啲邀請嘅訪問啊咁樣。佢話：唉，而家國安法之後無謂送頭啊，係咪？即係可能你同佢講嘢，有啲人多口雜，有時有講一啲説話。你覺得是會踩地雷的，那除非你自己你要公開 say no， 如果你不公開 say no 的話，你就等於認同了他這樣。即譬如啊，你跟一班國會議員，美國國會議員一起在這裡傾偈這樣，那其中有些國會議員就說，哎，香港應該獨立的這樣，那你梁家傑符不符合好呢？ 他大概是這個意思啦，其實就是說，如果你不出聲去 say no 的話，在中共眼裡面他就覺得你附和了他，你就等於撐了港獨。那好了，現在梁家傑就是說了，如果我去了這些這樣的交流，那就等於送頭了。那你怎麼看呢？ 我自己覺得呢，一直都是證明中共的手法呢取得成效， 即是等於順化了，即是順化了梁家傑先，起碼是不 是？是的。法治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所有合法与不合法的事情是很清楚的。根据普通法的案例和法律的精神去演绎成为案例，然后成为那个的参考的一个 很 rigid 的标准，黑白分开的，没有中间地带，没有模糊地带的。但是搞运动去管治呢，就不是法治来的，那个政治决定来的。政治决定的中间地带越模糊呢，那个权力就变成一个 phantom， 一个鬼魅咁样啊！喺你个心里边， 咪就要你自我审查啊嘛！而家等于叫你 系啦，你自我审查，你个老师上堂，你会谂下 系 喂毛泽东感谢个皇军讲唔讲好咧？都系唔好讲啦。如果唔系俾学生 cap 咗录低咗， 系啦， 去举报我死啦。跟住文革大跃进死咗3200万人，根据港大历史学讲座教授 Frank Decota 嘅研究， 3200万人大约转死咗，你都唔好讲啦。人数未明，这个三年困难时期，跟翻大陆嘅讲法啦，出现咗天灾。咁你你嗰个位一 slip 咧，你一跌咗过嗰边咧，你个 concept 就冇底线噶啦。其实，因为你想象个 phantom 中意定唔中意啊嘛。嗱，你话法治，所以国安体制的恐怖地方咩咧？佢唔系一个法治的黑与白。我做咗啲乜嘢说话，讲嗰啲咩嘢为之颠覆？普通法是很清楚的嘛。就算是叛国颠覆，英国都有的。系咪？别叛国行为颠覆系呢啲 define 都好清楚，但系反革命是乜嘢？或者黎智英而家个控罪里面请求勾结是乜嘢嚟嘅咧？其实是完全是一个 phantom。 梁家杰有咁嘅反应，绝对不奇怪。 是啊，但是梁家杰其实已经，你就算你如果你这样讲咗咧，其实你已经等于左右为难啦，已经系。因为你起码你就系见到出嚟嘅效果，佢讲完呢番说话之后，就喺连登俾人就闹到黐线啦，就系话嗱，因为尤其系讲佢话咩啊，梁家杰就系话要保存实力咁样样，咁啲连登仔喺度问啦，咁你保存咩实力咧？你放弃咗你自己嗰，你自己褪咗啦，你仲有咩实力可言咧？嗱，呢個問題你要答喎。其實係你，如果你話 即係等於我哋上個禮拜講張柏芝一樣咯。我唱得唔好，但我要唱曬佢，因為我尊重你。頂你個肺，咪就係咁咯。其實係 唔係即係搞完一大，即係我又係要你含淚啊？得唔得先？ 我覺得係要做一個 judgement。佢係逃避咗自己嘅 judgement。係嗱，梁家傑嘅問題，我覺得 係 佢唔係唔明白，但係佢逃避咗自己 judgement。就採取一個零風險的方法，就是叫做斬腳趾就避沙蟲。 啊，這個我不淨止他，其實今天見到馬道立其實都是這樣的態度。 一樣。 啊。 是有很多人叫我講他那個離任那個演辭，有沒有講了，我覺得。法治是做出來的嘛，是不是講出來的嘛，大佬。 你講沒用的。他說即是希望市民 就尊重他。他要黎智英入回去已經看到大家什麼問題了，是不 是？就是。他好笑，他說希望市民尊重法治和尊重司法獨立。就希望市民呢就不要攻擊法官，現在誰攻擊法官是個損害最大的。 不要再混淆視聽了，現在是共產黨攻擊香港的司法制度。 就是咯。你就是很簡單。 不是什麼市民啊。 喺呢個保釋肥佬呢個問題，關於呢個廣區國安法第42条，喂大佬，你又拗乜嘢咩立法原意咩法律觀點，法咩律觀點啫？我想問，喂 嗰個政治立場， 你嗰啲人大法工委，喂好講唔好聽啊！其實講真，喂我覺得啊，好可能喺法工委自己啊屙屎嘅時候諗出嚟啫嘛，咩法律觀點、法律原意啫，係咪先？你都冇問，你都問冇問過香港人，完全黑箱作業嘅，係嘛？發咩律觀點啫？我諗啊，即係其實你聽落嗰啲法工委議裏邊，我都恥笑你啊！嘿，你同我講法律觀點，我啲大法官係我屙屎諗出嚟嘅啫嘛！法律觀點有咩法律觀點啫？喂，最簡單好，喂好清楚，佢就係、是、喂黨媒判你有罪，你只能夠跟程序啫嘛！你法庭係佢而家要你聽話。我話佢有罪，你就要俾佢，你就要將佢收監認罪，就係咁簡單啦。你而家喺度話 講乜嘢啊？嘥氣，呢個叫以法治國同法治嘅分別。我一個 layman， 我唔係大律師，我唔讀法律，我都識分啦。以法治國就係政治決定之後用法律手段去執行。 嗯， 呢個就係叫以法治國，大陸嘅做法。法治。就是法律原則去規範人的行為， 啊、 包括政權都要遵守呢個最高的法律原則，那個是一個大家的一個合約承諾，係咪？連咁嘅咁簡單嘅嘢，做咗咁多年法官都分唔到，咩香港市民攻擊法官啦、啊？我哋一介草民去 comment 下呢個大陸仔做假身份證，點會影響到法治啊？ 係啊， 黨媒日日鋪天蓋地攻擊香港嘅法院。哪个影响大、啊、 喂，你全香港看得很清楚、啊、你是在这个即处理黎智英保释案之前，你整个礼拜文汇大公以至到去人民日报是针对法工本人，针对法官本人就人身攻击，就说这个什么什么藤话 李運騰有外國國籍，可能 外國國籍有雙重國籍，又話佢驚制裁，呢啲唔係個，呢啲唔係人身攻擊係乜啊？針對個司法機關，你就話即係哦，你就你將呢個咩國安法五啊五條搭出嚟啊嘛，就係、是、話你們是不是管治確有問題啊嘛，然之後威脅將肥佬禮送終啊嘛，喂大佬呢、這個公然嘅威嚇、哦，公然嘅要挟、哦，喂去到咁嘅時候，你仲話市民攻擊法官？吓、啊，即系你仲系当睇唔到嘅？呢啲真系斩脚趾被沙虫咪？有啲网友头先讲啊，斩滨州被艾滋啊！ 即系呢、這个，我好失望啊！其实坦白讲，留低个 legacy， 你应该最后尾离开 啊！ 你想留低个咩 legacy 俾香港？就是、今日你所讲嘅一番咩说话？我觉得大家谂起马道立呢个名字。其实不会想起他之前判过什么案，最后尾判什么案。 最后尾就判这件事咯，大佬啊，你代表作啦。 而是最后尾你出来讲，最后尾你出来讲，究竟你留下一个什么 legacy 给香港，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间里面，不是讲一些这样阿妈是女人的事咯，是吗？大家不要批评法官，不要攻击法官。喂，大佬讲了几年了已经是。大佬哪一个人对法律司法界的判决影响是有影响，是吗？我们这些一介草民我都说，对于法庭的判决不满，就算我们表达了立场又有何影响？是相对起掌握权力掌握法官任命的人在个法律的程序里面施压， 嗯， 这个常识来了，是吗？是吗？讲回梁家杰的问题，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个从政里面呢，就算你不要讲从政，你从事你的公共事务里面呢，你都有你自己的理想和你自己的 judgment 的。如果那个权力去化身成为一个 phantom， 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威胁，包括我和你现在在讲东西的人。你问我们感不感受到个威胁呢？包括在学校里面仍然坚持是要将历史事实真相向下一代教导的老师，又感不感受到威胁呢？那一个老师会不会因为自己坚持要教文革的历史，或者大跃进饿死3200万人，而因为他担心会被人督灰，跟着被人 DQ， 跟着去到上诉委员会，庄家斌就说罪名成立，而不去教呢？我就不要送头了，现在曹总就不要再讲这个习近平思想了。 嗯， 其实你一日送头五次，你知不知道？ 是啊， 一晚啊，因为你一日起码至少五次高习近平思想的内容，这叫大不敬，是乱咁引用。 啊， 你不要说引用就护身符，乱咁引用都可以是大不敬的。 嗯， 乱用这个习近平思想，高级黑。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闹得啱嘅，从政嚟做咩？ 系咪就系你好似你以前讲咯？即系你话喺呢一个夜总会建功嘅一个纯情小女仔咁样样，系嘛？佢又俾人慢慢导一步一步咁样样导咗去做鸡啫嘛，其实系再陪走啫嘛。 你谂下，你可以解散埋公民党添。坦白讲， 系啊。 如果你话唔想送头啊， 嗯， 这个逻辑引用落去嘅话，你可以解散埋公民黨，唔再掛住公民黨嘅名義去參政。嗱，我策略上我覺得係可行添噶，係乜？不過你要咁樣做嗰陣時候，你要後面有一個好清楚嘅 game plan， 究竟點樣去實踐？換過個方式去實踐你從政嘅理念係得嘅，我覺得。 嗯。 但係就唔係一種好 strategic， 甚至係叫做懶醒嘅智慧。哎，我唔去外國訪問啦，費事人哋喺度講呢啲嘢嗰陣時候入埋我數。那條線是猶豫不定，它正正就是定了一條猶豫不定模糊到不得了的狗頭閘在這裡，然後你自己變成一個自我審查。 我 有可能你說喂罵你東海小學的羅婉儀都是構成這個違反國安法， 嗯， 去到這個地步的時候你自己就會什麼咯？所有獨裁政權其實它哪裡有這麼大的行政能力去執法呢？ 嗯， 他是靠第一督灰，第二是什么？自我审查。 是。 那你不是由好人变顺民咯，刚才说。 是。 当你那个 phantom 入了你的脑海里面的时 其實很簡單的人 Anthony， 我們兩個做節目之前我們談談講什麼題目，如果你和我在定那個題目之前我們自己都會審查一下，我們講這個題目會不會引起這個某方勢力不滿，或者某方群眾去篤灰，或者某一些人上綱上線成為我們支持港獨的證據，是不是我們講疆圖全民造聲會不會被上綱上線成為這個港獨的證據，我們 follow 這個疆圖的 IG 會不會成為等於 follow 馮佩奧一樣，那我們做什麼節目呢？我想問。 是啊，沒意思的。 是啊，沒意思的，我覺得真的。這樣的話我們可以跟我們城寨花生台的支持者解釋，我和曹總不想送頭的，我們城寨疆圖如果不紅就天理不容啦，這樣你信不信呢？每一樣東西，香港過去我就說告別了一個無憂無慮的時代，我們從政是風險很低，不會坐監，即使去做一些肢體衝突抗議行為，最多罰款了事，非法集結，現在已經不是去到這樣的地步，現在是真的處於一個萬馬齊喑，一個這樣的，即是1980年之後光州事件之後南韓的這樣的狀態。那你想想這個狀態可以是5年，可以是10年，南韓是8年，1980到1988韓城奧運，香港幾多年呢？其實沒人知道，亦都沒人估計得到個中局會是怎樣。那你說不要送頭，我們去將自己所有的東西因為怕這個 Phantom Power 而不去做，不去講說話的時候，而你作為一個政治領袖都是這樣的時候，會帶來什麼影響呢？我想 有示範作用的嘛。而你如果你說作為政治領袖你說這件事呢，個示範作用呢就真的起到一個示眾的效果，即等於他告訴你，我又導讀一下大家看一篇盧文端的文章，就是他在明報那裡寫的。盧文端大家認識，或者大家未必認識，其實這個是福建幫，福建幫大佬，其實他是 大佬來的， 是大佬來的，這個文匯報建筆，他寫的東西都幾代表到習核心的思想的，其實他都是咁，佢就係喺28号喺明報寫一篇啦，就係、是、叫公民黨退黨潮與泛民人士嘅出路。佢就喺度講，就係話咧，佢話公民黨咧其實有激進基因嘅，其實係，因為本質上係一個咧對抗憲制嘅政黨嚟嘅，好難有咩前途喎。咁但係佢就咁講嘅，佢成篇文嘅中心思想咧就喺度講，就係、是、想帶出個信息啦，就係話俾你聽，公民黨冇前途啫。但不等於泛民人士就沒有出路。那好了，在這個時候呢他就開始在抬舉這個民主黨了。那他就說呢，喂，即民主黨搞了這麼多年他都很自覺啊，是不是，即其實他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其實都需要這些這樣的反對派的存在的理由和空間。那你看看民主黨是不是起碼佢就係喺佢黨綱裏面啊，即係其實佢唔好似佢就唔會話咩呢一個咩啦，即係呢一個有分裂主義嘅啲思想啊之類啲咁嘅嘢，即係佢咁樣講喎，其實係，即係佢開始啊，嗱，你話喺建制派裏面佢會劃分成分啫，喺泛民裏面佢亦都喺度劃分。佢就喺度話啦，即係而家反對派嘅政黨冇議會席位，失去議會平台，就冇政治能量可言，就係咪等於亡黨啦？咁你而家你好多政黨都係嘅喎，你冇咗議員薪津同埋薪金嘅話咧，咁就會等於失去財政來源啦。就算有啊，佢就可以賴你眾籌啦，啲乜嘢啦，係咪先啊？其實佢等於睇穿咗你，其實係。咁而家佢就話啦，喂，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阿張曉明都講得好清楚啦，佢喺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咧，已經體現咗中央嘅政治包容。反對派咧都係有長期存在嘅理由嘅，仲係可以有唔同嘅政見同埋反對政府嘅主張嘅。第二就係唔同嘅泛民人士嘅政治基因同埋現實考慮有唔同。政壇人士留意到民主黨嘅黨綱咧，而家都依然清楚表明香港係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我哋支持香港回歸中國。而且明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民的一份子。民主黨雖然有攬炒激進化的問題，但過去呢確實有務實和理性的一面。民主黨和其他泛民人士呢，包括退出公民黨的人士呢，如果願意適應 國安法的年代的要求作出改變的話，政治上面的出路就跟公民黨不同了。那你想想他想做些什麼呢？ 梁家傑不是在適應嗎？ 是啊，適應緊。 我覺得不需要道德批判的，坦白說。我覺得香港人始終都要面對一個叫做黑，即係一個艱難的選擇， 係 咪？喺一個中國共產黨的主權下邊嘅一個特別行政區，如果喺而家呢個情況，我哋仍然希望係守住一國兩制裏邊嘅高度自治，然後去推進呢個民主體制。當然有些人是不贊成這個想法，就起碼我自己是這個想法，即我覺得即這個要坦白，不要自己騙自己，不要懶型地去即喊口號。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就要去一定要去想在香港從政和這個主權國的關係，你想想是不 是？ 如果你不想這個關係的話，你就基本上你可以選擇其他方式，羅冠聰也好，攬炒巴也好，或者張坤陽等等，他們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即是我講意思就是你在香港的政治圈裏面去從政，即是要作為一個專業的政客，你一定要想這個問題的嘛。如果我一個壓力團體，我不用想的。譬如我支聯會這樣結束一黨專政，我支聯會我一世都是支聯會的義工，我日日嗌結束一黨專政，人哋問咁點結束啊？我唔使諗噶，呢個係我嘅訴求嚟嘅啫嘛。 哇，好犀利啊！ 因為我係 你就算法輪功啊，我日日都見到佢喺呢一個即係呢一個亞街老街擺檔嘅，其實係雖然隔離。 等於法輪功話天滅中共， 係啊， 其實你唔會 question 問法輪功嘅成員點樣滅啊？ 係啊， 個天滅嘅過程係點啊？佢唔需要，佢一個理，即係佢一個訴求嚟嘅啫嘛。天滅中共係。等於支聯會說結束一黨專政一樣，你當它是壓力團體這樣去看，但是如果你是政黨就另外一回事了。盧文端的文章裡面，之前何君堯都說過，他說希望香港的泛民成為忠誠的反對派。 是的，他就是想說忠誠的反對派，就是你要 忠誠反對派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要你劃地自限， 要同埋要跟激進派割席。 是的，是的， 不是你的理念寫黨綱寫什麼我都是假的。 同埋他最接受不到就是話咧，佢舊年嘅舊年嘅區議會選舉當然大敗啦。最頂唔順就係其實佢喺初選嚟講，抗爭派係成為咗主力啊嘛，成為咗新勢力嘅主力啊嘛。你反而邊緣咗公民民主兩黨啊嘛，其實 嗱，其實中共亦都睇唔到咩咧、啊？我覺得泛民嘅主力已經無力回天啦， 冇噶啦。 因為他們你看到的上一次的初選，我自己在場，實際上他們的支持度是大幅下跌，在泛民陣營裡面，因為那個初選出來投票那幾十萬人實際上都是黃營的， 是 你當一個政黨裡面的派系，其實他們這個政黨的派系已經被邊緣化、 嗯、 原因是因為中共鳥籠式的民主令到他們沒有辦法提供一個政治的想像空間給新生代嘛。李柱明也好，梁家傑也好，他們都沒辦法提供這個空間、嗯、好了，為什麼公民黨激進一役會上來呢？原因是因為他見到那個運動那個聲勢號召的群眾，他們都是跟著那個民意去走的嘛、啊、是吧，他們沒有這樣的想像去 create 一個激進的空間。我覺得 其實民主黨都是、啊、其實 包括黎智英本人都 是 、啊、 我覺得他們沒有一個這樣的想法他怎樣 lead 一個激進運動在香港。不過他2019年他看到現在的年輕人對現狀的政治現狀的不滿已經去到大爆發的程度，所以他被民意推到那邊，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不行了， 中共要面對的，你要這些花瓶的政協化的政黨、 嗯、 得的，你令到他分裂都得，激進的離開民主黨，留下的全部都是願意做忠誠反對派都得都得。不過他是没有政治功能的嘛。 嗯。 即是等于大陆的民盟啊、文革啊那些政党一样的嘛。他没有政治功能的。没有政治功能的反对派有什么作用呢？ 不是淹了咯，其实。 不是啊，他没有办法令到香港恢复政治秩序啊，其实是。 是啊，因为其实 你最后面其实 连你泛民的支持者都好啊。你个个你都要逼人家含泪，人家都不信你，其实是。 你是等於你是將他的、那個、政治熱情、啊、就全面調低了嘛，連那些泛民他自己本身的可信性都是有限的嘛。其實 素人政治是什麼意思呢？我覺得、 啊、 中共要面對的其實是一個香港民粹的時代、 嗯、 這個跟美國的 Donald Trump 主義或者跟歐洲的右翼勢力崛起其實是一模一樣，包括中國的習近平主義都是一樣、 嗯、 就是現在全世界都進入一個民粹時代，民粹時代素人的政治成熟的程度是不需要再有政黨作為政治代表，沒有了政黨作政治代表，政治談判又何來呢、 嗯、 好了，你就要靠一個執政的本身有很清晰的論述和理念去爭取群眾的支持，而不經中間人了。喂，等於我們現在買東西而已，我上網買東西我使乜經中間人 啫？ 係啊，係咪？我買 iPhone 都我直接去蘋果訂啦，我使乜再經嗰個咩電信嗰啲公司啊，或者係手機公司去買？ 其實佢就係要大台，佢要揾大台有人講數。即係其實佢而家去泛民，你就算係反對派都好啊，你同我揾個大佬出嚟，等我就係同佢傾。你有個大佬出嚟，佢咁咪就係可以同佢摸底，然之後就喺度算計，就係咁啊嘛。中共點樣 work？其實他就係要揾，他就射人先射馬，他就揾等你哋去搞個大台出嚟，他真的要你搞個大台，冇大台他真的搞不掂啊嘛！其實係， 唔係我覺得中共要拋棄呢個諗法 啊， 個原因就是香港不可能再重建一個 flagship of 呢個泛民， 好難啊， 係冇噶啦，已經冇咗啦，其實係 以前 泛民過去兩年的行為是咩啊？係追落後啊，其實 係係。 喂，大佬，佢落後於大市，然後好努力，又阿胡志偉啊，你叫個指揮官嚟見我咁樣，邝俊宇啊，林卓廷啊，佢哋去追翻上去啊，其實係，咁、 嗯、 你而家仲叫重建一個忠誠反對派，即係攞翻一個已經 N 年冇用嘅吹氣公仔出翻嚟嘅啫喎，其實 係啊， 喂，大佬咁重口味你用啊，真係， 大佬你而家你就等於叫人哋。喂，大佬時代已經唔同曬啦，你仲叫人哋玩 PS2？ 喂，就等于即系等于 TVB 啫嘛，你再泵几多亿落去建立呢个文化央企都冇用。 系啊， 喂，一个杜汶泽都 KO 佢哋啦，可以。 啊，冇错啊，你都唔系嗰啲硬件。 你个紫荆杂志好，三联、商务、中华控制几多下边几十个出版社，呢啲叫做大台，其实就系中共文化战线在香港嘅大台。 嗯， 银刀几耐冇拍戏嘅大佬啊？ 系 一套幻爱。因為個導演是十年的、 嗯、 姜圖因為是全民造星捧出來的廣東歌的人家就是要去這些東西嘛，然後你再重建個大台，一個素人可以 KO 你梁家傑，現在就是這樣的時代，你接不接受？好了，你接受的話你要調回轉，你不可以再在香港進行文化大革命，這個才是你engage香港人的方法，你要殺停現在所有這些這樣的极左的行为，然后要在香港特赦那些年轻人，然后重建一个真正去吸纳他们有机会入去政府里面去参与的一个机制。你敢不敢这么做？如果你敢打烂大台，包括打烂建制派的大台，马逢国、霍启刚这些全部 get out， 由中共直接去 engage 这些年轻人，你有冇乜魄力啊？我想问， 嗯， 有冇乜人才啊？我俾你中联办 come out， 我当你系党委书记，你要香港长治久安，你仲攞翻个旧咗嘅吹气 Jenny 出嚟做乜鬼啊？嘥气啦，真系。 唔系佢系咁样啊，你佢系冇自知之明啊，佢冇自知咩？佢就正正就因为冇自知之明，佢先至喺前年佢仲喺度即系习近平仲喺呢个咩？咩告台灣同胞書幾十週年，然之後同你講台灣版就一國兩制啊嘛，就係、是、咁樣先至賴嘢啊嘛，係咪？你見到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自己講啲親自嘅論述，咪就係、是、自己撞板咯，咪親自撞板咯。最後尾台灣大選點解佢邊個做死韓國瑜咧？就係、是、佢自己啊嘛，就係、是、佢親自做死啊嘛，就係、是、因為佢冇自知之明啊嘛。 操作民粹咧，佢连普京嘅水平都未到啊！喂，你独裁政府里边，伊朗、北韩两大体制，都系属于专制体制，佢可以用高压。俄罗斯嘅体制系半开放、半民主化嘅，其实。 有民營的電視台，有不是普京控制的政黨反對派，有國會選舉。 嗯， 他連普京的水平都未到，普京是最厲害操控民粹，民粹就是普京不需要共產黨，什麼政黨都是假的，他直接出來面對蘇聯俄羅斯的群眾嘛。 哎，很 Q 有型的普京，即你起碼就是說形象上面，他就不會好像你習近平那麼沒有自知之明了。喂，他起碼他自己赤膊上身之前，他都還有些肌肉，是吧？即是他打黑熊，是吧？即是起碼有些什麼形象先啦，是不是？你習近平可以怎樣？ 大佬啊，普京啊，我不懂俄文啦，但你看那些西方媒體 interview 過他的記者寫他，你已經知道啦，他是一個叻人嚟噶嘛， 叻人絕對是叻人啦， 係嘛？佢係唔怕面對西方記者去 confront 佢哋噶嘛？ 係啊， 係嘛？佢鬧呢個環保少女噶，瑞典嗰、那個一樣串佢噶。 我覺得最有型就係其實嗰陣時其實都有報道啊，就係2007年嘅時候咧，佢點樣去教訓呢一個法國嘅總統薩爾科齊？都話嗰陣時薩爾科齊其實喺 G7 峰會嗰度啊嘛。G7 峰會嗰陣時候，其實佢阿薩爾科齊咧，就係同佢雙邊會談啦，就閂埋房門啦，就又將嗰啲人權問題啦，就閂埋房門喺度教訓佢啦。啊，你點樣搞到車臣啊？你點樣去即係侵害車臣嘅人權啊？呢啲乜嘢啊？咁啊，嗰陣時候就有啲人咧就講翻出嚟，就應該係即係法國嘅官員啦講翻出嚟。而家你睇 YouTube 咧，啲人重演翻嘅，其實係就喺度講啦。阿普京咧頭嗰兩分鐘咧。就喺度靜靜地聽你講嘢，就 唔出聲， 佢就喺度咁樣，即係個 頭係 啊，係啊，佢咁樣咯，即係其實佢啲眼神好冷峻嘅，佢睇到你好唔舒服嘅，咪有呢度講，講完啦，好啦，有嗰兩分鐘俾你講完啦，講完之後佢係同你講，你講夠啦話，好啦，嗱法國咧就咁大嘅啫，俄國就咁大嘅，嗱你一係又你一係又同我做朋友，你唔同我做朋友 ，I will crush you。我要剪碎你，我可以将你变成欧洲的皇帝，我亦都可以变成又将你变成欧洲的地底嚟，系嘛？咁你想点啊？谂到最后尾咧，个故事嘅结局咧就系话，之后嗰几年咧，萨尔科齐就做同阿普京做咗朋友， 咬底可能 就系咬底咯，就系、是。喂，你同我讲乜嘢？你同我讲咩人权啫？你闩埋房门嘅时候就同你讲政治现实，佢就可以玩呢一套，系嘛？佢就可以玩得咁 Q 叻。 我就话，如果你中共执行直接管治，执行到底， 啊， 等于英治香港一样，我就派个麦理浩嚟， 啊， 展开十年嘅大有为嘅改革，喺六七暴动之后，点样处理香港嘅政局？ 系， 系嘛？你得唔得啊？骆惠宁系咪咁嘅人啊？夏宝龙系咪咁嘅人啊？你那班建制派是不是可以帮到英国佬的时候建制派的人的质素、 嗯、 全部都不是。二打六山寨，然后大家在这里找着数。喂，我想强人政治、啊、你问我。是吗？善意的独裁。你说独裁吗？你可不可以做到这种这样，你连新加坡模式都做不到、啊、我想说你看林郑搞成点就知道咯。 是。 是不是啊？妄想成日意淫这个新加坡模式。你看董建华呢啲人才，边度系李光耀嗰种人啊？ 嗯， 系嘛？香港嘅公务员系咪新加坡嘅公务员啊？喂，人哋有国会选举，人哋系俄罗斯咁样啊，佢一样有面对反对派嘅挑战噶。 系啊，系啊， 佢一样要选区服务，一路咁样提拔上去做内阁成员。 嗱，我上个礼拜都讲啦，你面对外国嘅传闻媒啊，佢咪臭脸俾你睇咯，佢就系完全佢咪喺度，佢咪戚嘴啦，完全望天唔理你咯。喂，可以咁样嘅，其实系。 其实香港嘅问题根本就唔系民主化与独裁嘅问题，而系成个管治制度系一个无厘头三不像嘅体制，然后冇政治逻辑喺背后，然后各个人插只手落去搞， 一厢 搞完之后。 你而家你搞到咁樣，你搞到全香港嘅年青人都係離心離德噶啦，已經係即係人心背向。你仲係可以企求，可以靠洗腦解決年輕人嘅問題，係咪有病啊？ 我話知你千億企業咩文化央企啊？你搞十個千億企業都冇用啦，即係搞十個 TVB 出嚟，繼續播呢啲咁嘅垃圾劇，會唔會有人睇？大佬，你上 Netflix 睇下，人哋嘅電視劇已經進化到係嗰啲黑鏡啊，後翼棄兵啊，呢啲咁樣嘅後翼棄卒呢啲咁樣嘅電視劇嗰陣時候，你點追啊？我想問， 如果香港的年輕人因為在國際城市長大的時候，你要拉回去他跟那個惠州的青年一樣水平，得不得呢？我想問， 無端端叫 他，你說要善意獨裁，你做不做得到？英國佬在七十年代，是講緊四十年前，我讀緊小學的時候，英國人的善意獨裁，你做不做得到？你做不到英國的總督會不會經常出來批評這個律政司唐明志，或者終審大院這個首席案察司楊鐵良的 判案呢？會不會？全部都做不到。你學什麼人呢？其實香港的敗局，它不是民主化，它民主化不是造成香港的敗局，而是香港的管治失效。香港的宿命是什麼呢？我告訴你，其實是亞視，亞洲電視。你想想，每一次亞視入股了王晶、封小平，入股之後搞一大輪掠奪自己的私利，做完之後一個爛攤子又交給下一個，又再交給下一個，直至到他執笠為止，根本沒有。你問我，如果你說真的獨裁管治是不是這樣，我想問是不是這樣的搞到。如果你是新加坡模式，是吗？屈永賢、雷鼎明讲出一部分的憤怨是什么呢？就是说林鄭不够强硬。但是这个只是表象。如果你是用一个这么强硬而没有民意基础的政权，只会更大惑。而整个香港就变成一个亚视。是每一个人入来搞一搞。每一次有危机伸手下来搞一样东西。搞完之后又再 create 新的问题。然后又再找新的方法去搞，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直至到掏空了香港为止。这个其实在历史里面已经写了个结论了，就是1997年之后到现在香港搞到这样，怎么逃避？我想问中共，其实都没得逃避的，我觉得，因为那个结果已经写了在这里了。其实是即是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刚刚好背道而驰的嘛。你以为重建这个泛民大台，拱回几个老爷出来、收埋黎智英，那就可以冚掹、收埋香港电台，那就可以冚掹香港。 你咪试下咯，你民主党推翻张文光出来选，睇下有冇人理佢咯。 喂大佬啊，这个我成日都讲啊，杜汶泽当年的这个低俗喜剧就是一个政治预言来的，其实。我觉得。虽然好好笑。但其实他是一个政治语言， 即是笑阴阴，即是张文光就变成笑阴阴。 暴龙哥就是大陆， 是 吧？一种坏品味、无文化， 是 只知怎样去，即是很 ruthless 的一个人来的。暴龙哥即是郑中基， 是啊， 是吧？他最眷恋的就是细个看了一出叫《官人我要》，就是1984年的香港， 又食牛欢喜。 1984年的香港就是当时中共见到香港应该的状态，就是1984年的时候、到现在讲的2021，他仍然眷恋一个邵音音最好官人我要的年代、是30年前的邵音音，或者40年前的邵音音。官人我要是1970几年的，然后没办法拍完套戏之后都要夹硬 key 翻上去。就是这样的嘛， 个样都已经不同 了。杜汶泽的角色是什么呢？他就是说自己有一执阴谋。阴谋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梁家杰。 就是咯。 你现在那执阴谋都说、哎、我收工了。梁家杰去外国告诉人家香港有一国两制。是好过你文汇大公日日在这里讲。 那当然是。 罗文端在明报社说香港有一国两制。李柱铭去美国。话俾全世界听，香港仍然有一国两制。黎智英继续可以出版佢嘅报纸，唔使坐监。 嗯， 系咪？然后你而家话我唔要啲执阴谋嘛？ 系啊，佢觉得唔要仲好玩， 咪咯。咁你咪睇下咯，呢套咁样嘅官人我又要上映啦。而家 系咪又有咩？ 有冇人睇 咧？系咪真系有？哦，你讲现实版嘅官人我要啫。 不是他们拍那套叫做官人我又要嘛。 是吗？真的有。 暴龙哥拍那套啊。拿着驴仔来那套啊。 哦。 那就是咯。那你要香港人接受驴仔牛欢喜。 是。 那真的我觉得是强人所难的，真的。 係咪？佢以為中國模式留歡喜，全世界都歡喜。咁你即係呢個其實唔係我哋，已經唔係我哋想要嘅生活啊嘛。 嗯。 每一個人翻工要諗下，見到朋友唔熟悉嘅人，唔再講政治，驚人篤灰。學校裏邊教師驚畫成分俾人清算。 嗯。 咁呢個唔仲係咪香港呢？嗰、那個唔係嗰個廣西嚟嘅咯，暴龍哥嘅大本營嚟嘅咯，已經係。 係啊， 所以冇辦法㗎啦。我到而家，八點幾啦，真係。 係啊，過曬鐘啦，其實已經。 過曬鐘啦，喂！咁最後尾咧，要講講就係呢、這個好多人問 Patreon 點樣轉年費，因為轉咗年費咧，我哋可以慳翻嗰啲嘅行政費用，就係由十二個月十二次變咗一次。咁所以咧，就我哋之前喺廣告咧，就都出咗嗰幾個步驟啊，一二三四。咁啊，而家講一次俾大家睇下先，就係咧呢個。首先睇下咧，就係咧嗱，你喺你自己嘅 account 嗰度咧，就去有個揀咗嗰個嘅membership 啦。咁然後咧，你就會喺裏邊咧，你就睇到去選擇嗰個你係 monthly 同埋年費嗰個嘅有嗰個選擇喺度嘅，咁大家跟住我哋出呢個咁樣嘅圖咧，一步一步做咧就可以做得到噶啦。咁我哋希望轉年費咧就係節省嗰個嘅行政手續嘅費用，因為每個月俾錢佢就 charge 一次行政費嘅，但係而一年俾一次就好過一年俾十二次。咁如果係長期支持者嘅話，希望就大家可以咧就係轉咗做呢個嘅 patron 嘅年費。咁仲有咧，就係、是、我哋終於開到一至五都有節目啦。其實今次星期四啊， 唔係不嬲都係有咩？哦，你自己 星期四就喺阿湛國陽之前咧，咁咧我就會做一個叫做科技嘅節目。係咁啊，根據喺 Patreon 嘅投票咧，大家投出嚟嘅結果就叫做技安的未來世界。 哦，哇，幾好喎！ 咁啊，技安咧就係、是、資訊科技。或者是科技安樂窩或者科技安全都得，就不是這個叮噹裡面的角色來的。其實第一集呢就會講現在炒到最行的 Bitcoin 啦、這些 Crypto 啦，即是加密貨幣啦，還有區塊鏈的技術。我找了我一個朋友，就是在美國很多年是負責這些投資這些科技公司，還有對加密貨幣公司是有一段的研究的經歷，這樣呢就跟大家去分析一下呢啲嘅，即係區塊鏈技術去中心化財經，對未來嘅影響啊。咁可以希望大家，我哋先喺 Patreon 嗰度咧就會淨係 audio 嘅啫，就係 Patreon 嗰度先播出。咁然後咧，遲啲就會喺再喺 YouTube 嗰度咧，就會有一個嘅剪輯咗嘅版本，再喺 YouTube 嗰度播嘅。咁所以記住，大家就入 Patreon 轉年費，除咗有新節目之外咧。仲可以節省呢個行政費用。咁啊，今集就多謝阿城寨疆圖啦。呢個躲得唔得啊？呢個 冇啦，我都話驚俾人哋驚俾人揼啊，大佬啊，真 係等放工啊嘛！ 你知嗰陣時即係僆仔嘅時候啊，你如果咧你去打街波啦，即係你著 NBA 球衣啦，即係譬如你著 Michael Jordan 啦，你就會俾人哋鬧噶啦，或者你會俾人針對嘅。 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对应你自己打波，你即是个距离有几远咯。喂，握住个佐顿，大佬。喂，如果这个佐顿是废的，是吧？不是，同埋那时候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其他黑社会呢最喜欢呢找一些着波衫的人来恰的嘛。 专是着球。英超球衣那些。 是啊，或者是着明星球衣的人来恰的。 我自己那时候踢球就是这样的，逢亲被人起了一朵叫做修顿史高斯那些，成日被人铲的。 是啊，一定是的， 脚七住的，真的 是啊， 真的铲到飞起的， 这么有型啊。 是啊，有型啊，这个什么啊，铁头功啊，这样。另外第二个什么呢，就是打篮球， 篮球 是公牛队的年代，我就成日都不明白，第一为什么穿23号，第二不是穿 Michael Jordan 波鞋咁簡單，而係明明前面冇人，但係佢都要飛away咁樣射，仲要射波嗰陣時伸條脷出嚟， 係唔係啊？你嗰啲 其實冇人防守嘅喎， 你嗰代啲人咁勁嘅咩？ 你搞乜嘢啊？前面冇人防守，你都要學 Jordan。 佢要 後褪，佢要 fade away 咁樣射波喎。 佢要學啫，佢要學啫。咁佢勁， 咁啊呢啲咪抵打先？你話 係啊？咁佢勁啊！如果佢有能力 fade away，fade away 唔係咁容易做到，你知唔知啊？ 喂，即係你夾硬扮 Jordan 呢啲咁核突嘅嘢，同夾硬扮姜圖係一樣嘅。 冇啊，所以你真係小心啲啊！你講嘅啫，我冇認啊！ 真係會俾人打嘅，真係。 所以你唔好砌生豬肉啊，大佬啊！ 啊！我唔系，我最主要后边嗰两句啫，就系、是、曹总唔红，天理不容。好啦，今集就送呢两句金句俾大家啦。 好，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唔该晒 Anthony。 好。